知有关的调查，并没有透露任何进一步细节，又说非常认真地处理事件，有信心经过客观审查将会证明他合法，并适当地处理他的事务。拜登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说拜登对他的仔深感骄傲，又说亨特经历了艰难的挑战，包括最近几个月的恶意人身攻击变得更加强大。现年50岁的亨特在大选期间经常遭到共和党批评，主要关注他和乌克兰和中国的业务往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0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2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6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54元，跌6.8；腾讯控股580.5元，跌4.5；小米集团27.95元，升4.5；京东集团318.6元，跌2.6；美团286元，跌4毫；京东健康108.1元，跌4.1；盈富基金26.54元，跌1.4；中国海洋石油6.5元，跌2.1；中国移动44.9元，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46.4元，跌7.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瑞士法郎8.716，澳元5.779，加元6.05，新西兰元5.442，欧元9.366。每百日元对港元7.4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3点，跌94点。港金现价报16,980元，跌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5美元，卖出1,84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坚拿道东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湾仔坚拿道东，由于有水管急修，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本岛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咧龙尾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喺新界咁由于咧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就繁忙啦，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啦，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咁就系荃青交汇处咧一带交通都系繁忙啊，咁啊特别系青衣北桥啦，去翻荃湾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海滨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顺利村道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呈祥道落马加烈方向荃湾，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屯门公路沙涌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好地地做乜动真火啊？ 你真系唔好话俾我知咧，你做咗佢只兵啊吓！你 见都未见过人就唔收钱咁样去帮人搵钱啊！ 我点帮人哋系我嘅事，你唔好理啦。 点解由黄天怡饰演嘅 Purple 咁激气？ 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 Anson Kong 江业生。 人生第一次真系上一个台度唱歌，就系、我嗰时中学参加学校嘅声康，就上咗学校礼堂度唱歌。完咗嗰个初赛之后，第二日翻到班房，我个班主任就同我讲话：，哇，江业生啊，你真系唱得好难听啊，系咪？如果你咁样都入到决赛嘅话咧，我哋成班都唔会支持你。 吓、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沉相思》，认真做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啊，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听住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啊，唔知点解我而家听到程振鹏把声咧，好似觉得。啊！你今日好润下， 我又润咗咧。 唔系，我觉得你今日应该好润啦，同埋我依稀听到你个肚里边好似有啲汤水嘅声音咧， 喺度咕噜咕噜啊！今日嘅新措施啊， 冇错啊，真系。点解你咁好命嘅？ 咪就 系 好命咯。 系啊，冇得讲噶，条命三成嘅。 你可唔可以又晒一晒命啊？而家俾你晒啊！ 我好开心啊！我啲独居长者咧又有咧好心人照顾啊，俾咗胡汤连埋。啲汤料啊，唔系叫汤渣，汤料啊，嗱咁啊，独居长者咧，今晚咧，就算六点后咧冇得出去堂食咧，佢都可以喺屋企整翻热啲汤 你就好啦，系咪因为你好人有好报啊？定系你把口好啊？因为我头先咧明明见到你本来咧。就想嘲笑一个同事喎， 嘲咗噶啦，嘲咗噶啦。 哎呀，即系你嗰胡 小意见啫嘛。 系咯，但系嗰胡汤一出嚟啊，即刻逢凶化吉，化险为夷。 一少少意见啫嘛 ，OK 啊，而家 系咯， 系咪顺眼咗？ 顺 眼咗啊，系嘛？ 顺眼咗好多，冇啊！本来有啲人咧，佢就成棵圣诞树咁翻嚟啫嘛。 系啊，我就系想扮圣诞树。 系啊，我见到今日 个气氛啊，你明白？ 桂花田今日成棵圣诞树吓，个身 系 绿色噶。 咁嘅心意嘅，咁你。真系 perfect 啊！ 哇，嗰壶汤赚到咧，真系 估唔到，连嘴 咪咯， 嘴尖嘅佢都会咁样话。 你话我又试下嘅意思咩？我又试下饮你啲汤啊，定系咩先？咁好嘅吓？ 唔系啊，咁、啊、又咪咩咯？ 喂，我哋一阵间又炸型噶咯噃。 我同 Alex 嗰啲咧，又轮流喺节目度话：哎呀，贵妈妈，哎呀，啲汤啊，净系俾某一个嘅就阴公啊！ 汤就俾佢，水就俾你哋。 哎呀，阴公啊！ 汤水汤水啊嘛， 系啊 嘛，咪都系喎。嗱，因为今日咧，好似阿彭爷话斋咧，咁啊，你嚟到今天咧，就正式禁堂食噶啦嘛，夜晚。 系啊，今晚就唔可以噶啦。咁啊，各位即系翻夜晚工嘅朋友咧，就早少少预备啦。唔系，其实咧，你系早少少稳定一个地就系位置啦。佢系俾你喺街食嘢嘅，系嘛？ 哇！ 喂，你大家一齐话喎， 咪咯，咪街度食，边度想喺街食啊？ 唔系咁，但系问题咁，我冇得堂食嘅时候，咁我唯有去街食嘅啫。 好，所以不如咁啦。 除非佢开社区会堂俾啲人入去食咯，好似啲酒店咁。 一样，试过，嗰时试过噶， 反应麻麻咁样。 唔系因为大家发觉有咩分别咧？有咩分别咧？如果咁样， 其实咧，我即系早两日咧听到风烟节目嘅时候咧，有个听众话咧，佢话其实咧。你咪將兩個咪變成一個咯，一個咪冇得傾偈咯，食完佢咪走咯。你俾個地方人哋落腳食下飯啊嘛。 即係參考呢、這 個 一人拉麵嗰個鋪頭嘅做法啦。一人拉麵幾好啊，係咪？ 自閉位啊嘛，嗰啲 係啊，自閉位其實橫掂都係咯。 係啊，咁跟住你咪落閘咯，即係落嗰啲叫膠板啊， 係啦係啦， 屏風啊咩都好啦， 唔係同埋今次要嚴格執行咧，一定要唔識嘅人就先至可以坐埋一齊。因为以前咧，譬如你四人限，譬如你二人限聚，但你一家四口咧，咪咁你分开两张台啦。但你不停倾偈啊嘛。 你执严谨啲去执行系啦。 我觉得呢个 真系睇唔过眼嘅，揸住碟餸咧就行嚟行去，传嚟传去， 是 都系唔卫生噶嘛。 咁我哋就可以效法咧以前上堂班主任嗰啲做法， 举报。 唔系调位啊，即系成日都系咁啊嘛。咦，阿小鹏 系自己分配。 小鹏同阿小豪咧，好好倾，分开坐。 系啊， 我唔要啊，系咧，头一尾你同阿小田坐啦。系啊，冇人想同小田玩，啱噶啦，坐埋一齐啦。 我咁样啊，好阴公啊。 系啊， 我会唔会因为咁而结识咗新朋友嘅咧？ 唔系以你嘅能力，应该系会嘅。 咁我又会嘅，我又会。 系啊，真系。 喂，唔得啊！我哋真系坚持咧，系要一个人，系真系唔可以同台咯，可唔可以？ 即系你同阿华去食饭咧。你要特登话唔该分开两张台坐，隔篱都唔准隔篱。 小便你哋 系啦，小便性身分。 咁跟住， 然后你中间要夹住个洋楼。 食完饭之后翻嚟话，喂，头先嘅识咗啲咩啊？ 唔系，你咪一路咪视像咯，其实都得嘅。嗱，你照坐喺度，隔篱位隔咗两个，咁咪开住 WhatsApp 开咩都啦，望住自己个样咯。哎，老婆你食紧咩啊？你望下咪知咯。哇，好食喎！ 唔得，咁佢咪又讲嘢咯。 冇人唔准讲嘢噶。 咁你落屏风啊？ 有屏风噶嘛？ 系啊， 系咯，即系不过算啦，都即系咩啊？米已成炊咯，都嚟到而家咯。 唔系我哋可以决定。 冇啊，你可以决定 啊， 系咪？ 我哋都可以，我点知佢下一轮会唔会又咁啊？再延。 唔系嗱，我就宁愿集思广益咧，因为今日开始嗰啲六点后咧，你净系可以入外卖嘅啫嘛。咁咧有冇人谂过咧？即系有边一啲嘅食物种类咧？是不方便外卖食的呢？那种外卖有两种，拎回家呢其实都叫做是屋企堂食啦。即是你拎得回家。 有个地方踎下啦。 都仲叫做是屋企堂食，但如果像田文呢他说你可以在街边食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想想有没有哪一款食物呢你在街道你是不方便食的呢？ 我就想讲呢， 我想说烧味咯。 烧味点解唔可以街边食啊？ 骨靓啊嘛！ 我想本来话咧打边炉嗰啲咯， 系 打边炉都有外卖噶嘛。 但系打边唔系呢条街就食唔到噶嘛？ 系啊，呢 条 街食唔到， 呢条街食唔到噶嘛。煲仔饭唔得啦啩？ 煲仔饭 喺条街，佢而家咧佢会咁样嘅， 佢有连煲上俾你咯。 有啲连煲啦，有啲咧佢就话冇人发啦。咁你真系好中意食嘅，佢唔热辣辣，即系摊翻少少，跟住摆翻个外卖盒嗰度咯。 哦， 即系 起煲咯， 即系起个煲，咁啊变咗盒仔饭咯，唔系煲仔饭。 咁佢都系煲完之后，一再摆喺外 卖。嗱，譬如咧呢度咧，我见到有餐厅咧，佢为咗做堂食，即系嗰个弥补生意啊，佢就有好多唔同嘅外卖啦。我觉得呢个咧，如果佢唔系原煲上咧，真系争好远啊！就系嗰个 羊腩煲啊， 黑草羊腩煲啊， 哦， 系啊， 好多架餐噶， 好多架餐啊，咁佢而家 好几 饭 喎、 啊，系啊，咁佢话因为而家仲要天气冻啊嘛，本来啱啱好就食羊腩煲， 系 咧，咁啊你冇得堂食啦，咁咧有记者咧就揾到咧，原来全港咧有八间咧，即系专门做外卖羊腩煲，最平咧真系抵咗好多， 吓80几蚊。 咁又唔得， 小菜嚟噶啦， 大佬， 咁咪就系咯，你话抵好多嘛？ 问你咪八十蚊。 原本人哋羊腩煲都两嚿几噶嘛？ 妖， 180蚊两食咁得唔得啊？ 佢就哦再平啲喎。 哦，168， 138咋？ 138点食 都抵啦，系咪啊？ 有三件咁啊。 你又冇咁少，佢真係有㗎啦。佢咁樣喎，其中一間喺元朗嘅外賣呢，佢就話啦，呢個湘東之竹黑草羊腩煲，哇好長個名，其實即係羊腩煲啦， 通常都 係 簡稱羊腩煲。 如果你堂食呢，係任食羊腩煲。 哇， 堂食係任食？ 係啊，即係可能佢知你個羊腩煲食極都有， 不停流血 咯。其 實 同埋你食 邊度流血啊？ 幾多啊？ 流鼻血咯，阿彭仔 燥得滯啊， 係啊，係啊，所以佢話咧嗱，即係你六點前就任食，如果咁計嘅話，咁六點後如果你要外賣咧，有優惠，配料半 任食啦， 冇啦，嗱配料半價。大支裝啤酒又劈價大優惠咁樣，即係而家佢為咗做生意啊！ 唔係咁，即係話佢啲送菜會用一個叫做外賣兜嚟劈酒俾你，係咪咁？ 係啊，嗱，喂，原來喂而家啲羊腩煲咧配啲配料咁豐富喎。请问你以前食开个羊腩煲有咩里边噶？ 生菜、 蜘蛛、 笋， 系啦，笋同埋呢个滑蹄。 如果要你再想象有丰富啲啦。 咁啊，鱼蛋牛丸啦， 可唔可以唔好有志气少少得唔得？ 哦 ，OK， 有跟饭嘅系嘛？ 有志气少少得唔得？ 有好紧要啊！有 跟饭，我听到你两个啲志气， 我真系唔食啊 ！OK OK， 有。 嗯，咁啊， 好啊啲 鲍鱼啊， 哎呀，中， 蒸即系蒸嗰啲海鲜嗰种鲍鱼， 系啊系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扇贝嗰啲啊， 花胶睇下有冇先啊， 花胶扇贝啦， 花胶融咗噶咯， 花胶啊， 好啦。佢会有譬如呢间咧，佢个配料包括啲咩咧？海虾啦，鲍鱼啦，广岛蚝啦。 哦，其实咁啊，即系等于咧一食两食咯，即系可以 打个羊腩煲嚟打边炉。 整完鸡煲再打边炉。 啊，系，我谂系咪当咁嘅意思 啦？即系羊腩煲之后再打边炉。 系 ，OK 啊，真系。咁所以咧，即系冇办法，你而家要做生意啊嘛。 喂，我又想见阿豪仔，你讲呢一个咧，中式羊腩煲都搞外卖咧。 系，我送埋安格斯牛扒添。 哇， 大佬，另一间，就送安格斯牛扒。 你令我联想。到咧就系最近我去咗一间咧就系尖沙咀一间酒店，佢咧就专做即系都有做嗰啲英式下午茶嗰啲咧 ，high tea 嗰啲啊 ，high tea 系啦，成抽嘢咁样，然之后摆到靓靓咁样嘅， 成个雀笼咁样啊嘛，系啊， 连呢一个都俾佢谂到咧做外卖啊， 哦，点样啊？ 系啊，佢直头就系将呢一个嘅英式high tea 下午茶咧，就系特登咧就设计咗一个咧系手抽嘅架， 哦、 就系、是。系啦，我唔知佢纸做定胶做啦，咁然之后入边就将嗰啲嘅食物咧就放晒喺嗰度， 一样咁 elegant 嘅，一样咁 冇错，一样咁 elegant， 即系拎走嘅， 系啊，俾你拎走嘅，嗰系外卖嘅。 咁但系如果你托喺手上，就边个即系攞龙雀嚟玩嘅咯？ 咁如果喺手应该 几正喎， 佢都几大抽噶，咪 都 OK 啊，都 OK 啊。虽然我哋 high tea 咧，其实最紧要有一半系食环境嘅，仲要打卡 嗰啲酒店音乐， 系啦。 啊，咁你话咧，即系大家各施各法啊， 真系无所不用其极，佢哋咧即系要谂尽方法。喂，咁因为真系外卖都系一个帮衬，都系一个消费啊， 有好多生 意，帮补下可以保住嗰啲员工啊嘛，系咪先？ 系啊，但系如果你酒楼一围围嗰啲咧，食冬至饭嗰啲，咁就系冇咗啦。 嗰个真系冇，其实我屋企咧原本都约咗咧，即系冬至食饭，跟住咧家姐话。喂，不如咁，我哋大家歇一歇咧，即系连屋企家庭嗰个饭聚都唔做啦。 系啊，我本来应该系讲紧嚟紧有个礼拜六咧，都会去朋友屋企噶，佢哋都改过，不如去到再晏啲啊，圣诞后先嚟噶。 系啊， 冇办法啦。 啱嘅。 系啊，少啲聚会啊，真系。 咩歌嚟噶？ 冬季来的女人。 好嘢，好嘢，好嘢。佢嗌咗一句啫嘛，真系啊。 我 at 呢吧。 冬季来的女人系边个啊？都系姓林噶。你错啦、 啊、 林郑特首啦 好长噶啦，已经 一小额好长啦，播 唔系咯，播成四分几钟啦，我先至飞难舍弃。嗱、 okay ， 但系咧，可能就唔系时日再远飞，可能系就嚟插翼难飞噶啦。 边个？ 系因为我哋咧，最新咧，我哋防疫咧，真系进入咗咧，即系全新一波嘅规范咧。除咗你话即系禁堂食呢一啲属于旧招数之外咧，咁而家咧可能咧，佢哋就建议啊，就话如果咧你系即系即系高危接触人士啊，咁可能咧你嗰区，譬如而家有几个屋苑咧，咪、 哦、 爆大爆发噶嘛，佢直情考虑咧就禁止。 大爆发讲咁夸张嘅，几宗 系咪？ 唔系、啊，佢都几系啊！佢直情话，如果你譬如你系葵盛西村啊，或者而家话丽晶 花 园都有嘛。佢、可能咧会 马鞍山 系啦，佢可能会强制咧你要去做检查啦，同埋喺你强制检查未有阴性结果出现之前咧，你唔准走啊！你要留翻喺你自己住所里边。咁、当然啦，其实喺个科学上咧，咁系啱嘅，因为你未检查，未有结果。 系啊， 如果你就走咗佬，你周围去，咁、如果中间出咗事，咁你咪又辐射散播去咯。 其实咪即系等于啲人咧喺外地翻嚟香港都要等到报告啲嘢先可以去离开啦，叫做啦。 系 系。之前啦吓，咁而家都要去14日啦，隔离。 系啊，但系之前我哋未试过用呢招噶嘛。即系之前我哋都系话你喺出边，可能你要翻嚟嘅时候咧，你就要家居隔检疫啊，或者酒店噶嘛。而家呢种系新噶啦，真系。 但系又似乎又唔系好多我以为咧会个个都反对添，又唔系噶，原来都有啲市民大众咧，即系听到咁样嘅建议嘅时候，佢哋、都有啲系赞成。 唔系啊，因为真系抗疫疲劳啊，佢哋会觉得 自己咧即系静静地咁样喺14日，或者你真系禁我唔准出屋企门口嘅，咁就限咗我先。咁到時我如果係陰性咧，咁先就可以出門，咁、都願意接受喎。有市民 都係嘅，其實 合理咯， 合理、啊、 但你話無情啦，更14日咧，咁就真係有商榷啦。 佢而家係全部都有相關群組嘅，譬如可能你嗰個住宅高危啊，或者你話、你哋曾經都係接觸過嗰批人士嗰啲咧，咁、可能佢先至會有呢個名目。咁、我見到好得意，佢哋有啲準備定咧，就係佢話：喂，如果咧你真係要落禁足令，譬如佢哋開頭傳就話葵盛西村嗰度要落噶嘛，咁跟住佢啲居民都話：喂，你 你早就讲啦，我买定粮啦喂，我买定粮饷好过啦，系啦，即系有啲就话我愿意，咁我就买定啲粮草啊、食水啊，同埋如果佢真系咧话政府都讲话，如果真系会设计呢种禁足令咧，佢会有嗰个叫做咧买嘢嘅地方咧，专门由政府嘅人员咧，好似 晋阳村咁啊嘛， 系啦，其实再如果你数翻咧，佢话零三沙士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试过噶啦， 哦系咁噶啦， 系啊，佢话淘大嗰啲咧嗰阵时又系封咗嘛， 淘大得医咗啫嘛， 唔系即系咁嗰阵时嗰度大家利是爆咗嘛，系咯，咁佢咪就喺嗰度即系递啲饭送啊咁样咯，呢、這个嗱唔知道会唔会咧？如果仲系控制唔到或者多一啲咁样嘅聚集点爆发咧， 系 可能我哋真系就要喺屋企咧食安乐茶饭啊，系啊，饭来张口啦，到时真系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去年九月二十九号，港岛游行演变成激烈冲突。当日被捕的社工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被控袭警，他早前否认控罪，案件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控方开庭的时候申请将控罪由袭击依法执行职务之警务人员改为阻差办公，表示是咨询过律政司意见以及参考辩方提供的事发现场片段。代表许丽明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形容控方做法极之不妥当，表示事前已经向控方提供一段一分钟的片段，而控方在早前的审前复核亦都有表示没有要修改的地方。裁判官批准有关的控罪修改，许丽明不承认阻差办公的控罪。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说，政府应该及早向市民说明，当所住大厦出现多宗确诊个案的时候，就要整座大厦居民接受强制检测，同时要禁足，直至所有人有检测结果才可以离开。他认为政府必须果断行动，否则病毒只是会继续蔓延。曾其恩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认为，禁足时间应该划一为14日，以免造成混乱，而且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发病时间，加上大厦居民要进行两次检测，因此14日是较为合适的做法。马鞍山锦丰苑锦卫各居民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沙田锦桃区议员许立新接受同一个节目访问的时候说，不少居民都希望当局能够公布确诊者居住的层数，令他们能够加以提防。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13类表列处所包括美容院、按摩院和健身中心等，今日起必须暂停营业，为期14日，直至今个月23号。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对于要再度停业觉得无奈和失望。他说业界一直努力做好防疫工作，这段时间没有人在美容院确诊但都要停业，不明白政府的思维逻辑。他又说原本希望透过年尾的旺季进一步追回营业额，但是估计今次政府至少会要求业界停业28日。叶世雄希望政府可以为被勒令停业的行业提供补助，除了要为员工提供保就业资助，亦都要给予经营者一次过支援。美国传媒报道，总统当选人拜登计划提名美籍华人现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律师戴奇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如果落实将会成为拜登内阁的首位华裔国员。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预计，拜登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正式宣布戴奇的提名。 45岁嘅戴奇毕业于耶鲁大学同哈佛大学法学院，识讲流利嘅普通话，曾经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英文两年。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负责处理中国贸易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戴奇精通中国问题，并具有成熟的外交技巧。提名将会表明，拜登打算在同盟友密切合作的同时，迅速着手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以应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天气方面，预测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3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40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2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54.4跌6.4，小米集团27.8升3毫，腾讯控股582蚊跌3蚊，美团286.4冇起跌，京东集团318.8跌2.4，盈富基金26.58跌1毫，京东健康109.1跌3.1，中国海洋石油6.53跌1.8，中国移动44.65跌5.5，信宇光学科技149.9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1，人民币6.54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8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56美元，卖出184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由于荃青交汇处一带咧，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去荃湾咧就挤塞，龙尾喺海滨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咧都系挤塞。另外，为了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的强制检测计划，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72号 A 要改道行驶，去大埔工业村方向不会停大喜街和大埔海滨公园的中途站，去大围站方向就不会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和污水处理厂的中途站，搭72号 A 的朋友就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方向荃湾、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和屯门公路沙仓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唔爱你，你就系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系最惨嗰、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漫天灿烂像云。 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长命，想条命长过百岁，究竟有咩秘诀呢？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我要长命啲。国际名厨尼古拉斯艾克斯特走访地球上6个盛产人瑞嘅地方，拜会当地老人家，从佢哋日常生活同飲食習慣偷师，探索健康又长寿嘅秘诀。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冇错，由今日开始咧，你就要进入啊全新呢一个抗疫嘅战场里边啦吓，你需要咧又再恢复翻最高嘅戒备状态。不过咧难免都有人会谂噶，其实究竟咧我哋而家做嘅呢几个招数咧有冇用嘅咧？有冇啲可以再做得好啲，又或者互相参考咧？嗱，而家我哋有啲新嘅措施系做紧嘅，譬如咧由琴日开始咧，的士司机咧就要喺2个礼拜之内做强制检测。如果唔係咧，就唔可以喺嚟緊呢個聖誕節咧，至到明年嘅1月嘅時間咧，就去載客噶啦。咁啊，運輸署咧亦都設立咗咧10多間嘅專屬檢測中心啦。咁啊，叫啲的士司機咧就去做檢測噶。咁啊，的士司機都話啦，都需要做嘅，因為如果咁樣咧，先至能夠確保健康咧，都係好事嚟嘅。嗱，呢一啲咧，咪就係之前咧一路都未做到嘅嘢咯。咁啊，所以曾經咧都有好多就係譬如啲的士司機咧就出事咁樣嘅。咁另外咧，而家政府咧亦都提出咧，就话会承包指定酒店咧，就俾一啲海外抵港，包括咧圣诞节返港嘅留学生入住。咁呢个咧亦都系话最新嘅安排嚟嘅。不过咧就而家咧就要几时先实行咧？就要可能去到咧再过多一排啊，可能去到22号咧先可以实施。咁呢方面咧就俾人嚼嘅，因为有啲议员都话：喂，22号10月22号啲学生晨早嚟晒噶咯。咁到時你即係先至嚟到香港喺指定酒店隔離咧，又唔啱噶咯？點解咧？因為其實而家咧，大家覺得香港嘅防疫咧，有啲地方係好甩漏咧，就係你可以喺你自己中意嘅酒店咧就自我隔離。喂，咁好大件事噶，你中意去邊間就去邊間。咁人哋嗰間酒店究竟咧，佢適唔適合成為一間防疫酒店咧？佢哋嘅通風設備啊，又或者佢同附近嘅所謂嘅市區關係啊，緊密度又點樣咧？哇！呢一啲咧都系令人哋即系好沮丧啊！所以咧，当我哋见到香港爆到咁劲嘅时候咧，你望住政府做嘅呢一啲行为咧，有啲应该一早做，而家先做；有啲就算而家做，佢都系做得迟嘅。你真系难免有少少觉得，我哋真系有排挨啦咁样。同你介绍一条 channel 咧，就正好咧俾大家咧，好似啊望梅止渴，又或者咧，我哋正面啲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如我哋仿效下人哋成功嘅地方啊，譬如咩咧？讲咗好耐嘅台湾啊，我今日要介绍呢一条嘅 YouTube channel 咧，佢就系由呢一位旅游家项明生咧，佢嗰个 YouTube channel 咧所发布出嚟嘅。咁个标题系咩咧？桃园机场过五关实拍台湾成功防疫嘅秘密。咁啊，佢个标题好详细噶。台湾独有防疫计程车，即的士啦，以高铁价钱就坐的士。咁佢其實咧就呢條片咧就係話佢由香港機場出發就去台灣，佢話想見識一下咧喺呢個世界上都數一數二啊防疫好成功嘅呢一個機場咧究竟有啲咩設施嘅？哦，咁啊幾得意喎！佢咧就拍低個片段咧，譬如一入去到台灣嗰個桃園機場嗰個入境咧，你由飛機落去嗰個叫做機場位。 佢即刻有两条通道俾你拣啦。边两条通道呢？一条就系话有台湾手机号码嘅行左边，冇台湾手机号码嘅行右边。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原来呢佢哋需要你有一个台湾嘅手机号码呢，就去定位啊，睇下你究竟呢有冇呢喺指定嘅地点呢就进行呢一个检测，定系你周围走啊嘛。所以呢你唔可以好似当平时旅行咁样呢，哎，我唔出台湾手机得唔得啫？唔得 ,sorry, 你一定要有一个台湾嘅手机号码。咁所以呢佢就即场俾钱㗎。咁唔知几多百蚊呢就买15日嘅套餐，因为最少你要检疫14天㗎嘛。咁所以呢你就要买完呢有个台湾嘅手机号码，你先至能够呢进行呢个入境嘅程序。喂，呢、這个你已经睇得出呢佢嗰种仔细情况系点啦。咁然后有其他步骤啦，譬如话一定要佢有个防疫卡嘅登记啊，亦都要有一啲即係检测啦。咁佢出到机场呢好正喎。佢就台湾呢就唔会俾你可以呢乱咁搭车都得嘅。我咪话过呢有香港朋友呢佢係话哦你检查完系阴性啊，咁你自己去防疫酒店咯，你鍾意搭乜都得㗎，你搭地铁都得㗎。但係台湾就唔系。台湾呢出队呢唔俾你坐高铁呢啲捷运嗰啲㗎啦。佢就呢有指定嘅防疫的士，咁呢就要你上车。咁上车之前呢仲见到職员呢帮每一个乘客呢全身喷消毒喷雾啦，鞋底都喷埋呀，登记晒你有几多件行李，咁先俾你安心出行。係真係名副其实安心出行啦。可以上网睇一睇呢条片，桃园机场过五关实拍，或者你都会有啲感慨啊，人哋做到点解我哋做唔到呢？我会俾三个飞机嘅二波池公仔佢，我哋都好想飞呀、啊。瞬间看 channel， 某程度上呢我觉得我哋二台直播室嗰个防疫嘅措施呢都做得好充足㗎啦。我觉得可以有过六关斩七将咁犀利呀，因为我哋而家多咗个呢喷手液嘅红人公仔呢，哇呢、這个真係保平安呀、啊。台长啊，你嘅功劳啊好大呀、啊、请真鹏。 大家分享一下嘛，啲防疫嘅設備啊，嗰啲物資咧，都應該係大家共享嘅。如果唔係大家有咩事起上嚟咧，我都唔想啊，係咪？哇！不過咧，頭先阿曾志豪講到嘅嗰啲嘅狀況咧，即係咁巧咧，彭仔嘅親戚咧，又真係咧呢兩日咧就翻咗嚟香港咧。咁佢都講翻咧，之前咧都係需要咧係穩定啊，係政府嗰張酒店嗰張list 咧去揾嗰啲嘅隔離酒店嘅，咁但係咧就我嘅親戚講翻就佢開始揾嘅時候咧就已經爆滿啦。咁點咧？後來佢係話揾 agent 咧揾到，而家佢翻咗嚟香港之後咧入住嗰個酒店啦。所以我都要問下佢啊，點解嗰個咁樣揾又得嘅咧？咁樣啊，咁啊知道嘅話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啦。不過今天咧呢個瞬間看 channel 咧，我彭仔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樣嘢、哦。就是美腿啊，是不是好开心呢？ 美腿生肺格拉底发毛。 不有呢句嘅咩？ 你冇听过咩？ 我冇啊，我跟住嗰个就是牌子嚟㗎啦。 有㗎、 啊、 美腿生肺格拉底发毛，每次都冇山返俾你。 啊，几开心几雀跃啊。係啦，既然呢即係美腿会令人呢有咁雀跃嘅情况呢，咁究竟边一个嘅美腿啊，咁主要呢就是彭仔睇到一则嘅新闻咧，就系、是、讲到咧系叶刘淑仪、哦，我哋嘅立法会议员啊，咁咧佢嘅肉腿咧就成为咗呢一个嘅新闻嘅标题啊，话佢露出肉腿啊，观众咧分晒心咁，咁啊细睇下呢一个嘅新闻嘅讲法咧，就话哦，原来都关我哋香港电台事啊。咁话说咧，就因为阿叶刘淑仪咧，佢咧就系、是、应我哋电视部嘅视点31嘅邀请，咁就上咗去节目嗰度咧，就同另外一位嘅叫做咧 KOL， 系财经界嘅 KOL， 叫做运水咧，就一齐咧系去讨论一样嘢嘅，咁就讨论啲私人资产嘅保障咁。好啦，咁喺呢一个嘅节目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呢两位嘅嘉宾咧， 先葉劉淑儀講完之後咧，就到阿混水啦。阿混水原來咧就喺呢個報道入邊咧，就話混水咧，佢一嚟咧就讚啊葉劉啦，啊送一扎花仔俾佢啦，又讚啊葉劉咧就對腳好修長啊咁樣啊，咁啊之後仲話會捐錢啊等等。咁咧就係、是、因為咧講咗呢一個嘅話，讚啊葉劉嗰對腳好修長好靚啦嚇，著、花裙又好靚啦，咁咧就令到啲網民咧。就作出一個咁樣嘅回覆，就話：哇，真係如果係咁樣咧，跟住落去咧都冇心機再聽啦，同埋睇咧嗰個討論係啲咩啦，只係掛住咧望啊葉劉嗰對腳咁講。好啦，嗱新聞咧就咁講啊，最緊要我哋睇翻條 original 嗰條片，究竟係咪先？嗰條係咪真係美腿嚟嘅先咁？咁所以呢就请你哋去搵呢个 channel 就係 RTHK 香港电台我哋嘅频道啦。咁呢个频道入面呢就有呢一条嘅短片就係4:31私人资产的保障。咁呢呢条片入面呢就见到两位嘉宾啦，葉劉淑儀啦同埋混水啦。咁片中见到葉太呢係身穿一个白色嘅外套，里面呢就係、是、一条呢係深紫色嘅花裙。咁佢一坐低呢啱啱好呢一边身呢就係、是、见得到呢佢一双嘅美腿，真係美腿生辉啊。咁啊，果然就好似个报道新闻个报道所讲，真系咁样嘅。咁而呢个混水咧，又真系喺节目嗰度咧，就系睇呢条片咧，就见到佢咧点样去送花啊，同埋赞啊，叶太嗰对脚好修长啦，着呢个花裙好好睇啦，好靓啊咁啦。不过原来有一样嘢咧，系呢一个新闻冇讲到嘅，而亦都系极之咧系啊，真系服佢嘅，就系点咧？原来喺个画面上面咧，当阿混水咁样赞啊叶太嗰对脚嘅时候咧，哈哈，我哋咧好聪明嘅 cam man 咧，原来佢系跟住就 pan 嗰对脚啦，就系、是、叶太对脚，就由呢一个嘅脚踭就扫上去个大腿咁样，就即系用呢个镜头咧代帮我哋引路咁样啊。咁去認清一下，哇！果然葉太咧一雙腿咧真係好修長，好得體，好靚，好健康喎、哦，咁樣啦，啊！真係唔該曬我哋嘅 cam man 啊，嚇、啊，即係有一種感覺咧，好似咧即係貼住佢嗰個腳踭咧上到大髀咁啊！嗱，咁啊，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拍攝啦，再加埋咧嗰個新聞咁樣講咧，即係除咗係可以即係明白佢咧係講真嘅。咁原來真係有啲咁嘅事之外啦，咁其實呢呢一個嘅短片呢亦都令我哋多年嚟啦，繼認識葉太嗰個頭同埋個髮型到佢歡喜著花裙呢個打扮，依家呢我哋又再進一步呢了解到葉太嘅一雙修長美腿啦。嗱，呢一條片咁大功勞，我就梗係俾五個著住紅裙起舞嘅熱女郎 emoji 佢啦。好啦，头先阿曾志豪，你好似唔记得俾 emoji 嗰条片，系咪啊？ 我俾咗啦，我俾飞机啊！ 我系飞机啊！哎呀，好啦，咁啊，究竟呢一双嘅美腿有冇刺激到啊？桂花田都忍唔住要得闲都展示一下俾我。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 佢系咁叫。 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啊！冇 你从来认识我咁耐，你有冇见过？应该都冇啦啩。 唔系你 一知明呢四个字一早挂喺我身边嘅。 佢一展示咗咧，就变咗佢同阿华咧，嗰个腿啊，就变咗金华火腿。 我未见过喎，桂花田。 你唔系想见系嘛？ 嗱，今日咧就Yahoo 咧就出咗2020嘅搜寻啊十大港人技能解锁排行榜，分别有咧。办去日本旅游啦，投资买海外楼啦，网上学习同埋直播啦，游戏机嘅跳舞啦，做步兵啊，行山啦，烹饪啦，瑜伽啦，同埋按摩推拿嘅。咁啊喺网上面搜寻咧，按摩呢个字咧，已经咧有好多啦，相连字啊，例如按摩嘅好处咧、坏处咧、阅读咧、B B 啦，作用啊、练步啊、小腿优惠啊，同埋推荐啊、地方啊、价钱等等等等，哇，好鬼多嘅。其中有一则嘅新闻报道就标题就系咁讲嘅，按摩嘅好处。太多啦！深入了解之后，减少睇医生次数，唔怪之。但系又咁样，曾志豪佢又经常按摩，但系佢都经常睇医生，就会何解咧吓？系啦，唔知点解啦。 咁啊，点解按摩会令到你咧？即系咁好咧吓？佢话、哦、按完摩之后咧，就会令到你咧促进呢个血液循环啊、增加呢个血液弹性，咁啊血嘅运行咧就会得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啊头脑咧都会清醒啲，咁啊几好啦，系咪？咁啊，但然后好啊，有好有唔好啦。咁唔好系啲咩啊？佢话咧，如果你唔知自己系一个唔适合按摩嘅人，就走去按摩，哇，不停按咁啊，咁啊错晒咯。如果按摩嘅师傅咧，佢啊嘅功夫未够，按错位置，咁就有排搞啦。到时啊冇事就变有事。最紧要咧就揾正宗嘅按摩院啊，去即系去按啦。咁身体啲咩事都要咧同师傅讲嘅。咁因为有啲情况咧啊系唔可以按得到噶。咁你唔讲俾人哋听嘅时候咧，佢又唔知道，咁啊不停按，咁啊错晒啦吓。喺网上咧就喺打呢个叫做按摩嘅字咧，有大把片可以俾大家睇喎。今日想分享呢又係喺台湾。咁你知大家台湾知道呢去台湾其中嘅食之外呢就去按摩嘛。有一个叫 Joe Man Channel 呢佢嗰个标题呢就係写住15,000台币奢华按摩对决600平价按摩。咁平价按摩相信好多人都试过啦係咪，但係15,000台币嘅酒店奢华按摩唔舍得去都睇下人哋啲五星级服务啊係咪。哇睇到嗰间酒店大家都识㗎啦，香港都有嘅，咁冇世界性嘅嗰间酒店。咁呢佢嘅地方啊环境啊嗰张按摩床啊嗰间按摩房啊佢嘅设备啊已经够晒靓够晒派头够晒舒服啊。咁啊嗰个按摩师哇成个空姐咁样梳晒个靓计手个样又靓手又温柔又笑得甜美喎、啊。咁都知佢票价啦系咪，再加埋佢哋用嘅名贵嘅用品啊特别系嗰啲技巧啊又真係见到完即係望到佢呢条片之后呢都想豪一次。五星级按摩系究竟点样唔同法啊佢会用一啲黑嘅泥呢嚟同你查身嘅。咁做咩呢咁又会有几下印度嘅叮铃声呢叮叮叮咁样又做咩呢啊係啦你平时嗰啲600按摩唔会有呢啲㗎嘛系咪咁都几吸引㗎。虽然啊 Joe Man 呢系一个男人但佢呢喺个报道啊嘅时候咧都几平实嘅，一啲都唔浮夸咁样讲下佢感受嘅，所以我会俾3个手指公同埋同埋嗰个星星眼啊俾佢呢个 channel 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今年大家嘅课题之一一定系学识珍惜当下。 前无留心观天，趁夜阑星星都不易退减。由我刻画你的残影，无声交代那天，出生在那已困惑时代。不走之约又再。 场第一加入佢哋嘅诗系音乐之中，讲嘅系散聚有时，珍惜互相紧靠嘅时光。 天空之大概。 作曲 Sandy， 作词编曲都系 Percy， 监制谢国维 Stephen Mock。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Percy《不日之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停播不停學，增值好快乐。 好啦，早晨啊，肥妹仔 Chris Lion， 讲时间啦，唔招呼啦， 系 啊， 啊，直接嚟啦。 早晨，早晨，今日咧轮到我 Chris Lion 咧同大家咧介绍一种嘅动物啊，动物科。因为咧我见到咧有报纸咧，两日前到啦，就话黄大仙有只咧黄鲸啊， 系 先后又俾野狗又俾野猪追杀啊，好惨啊，瞓咗喺个铁栏嗰度，最后有消防员救咗佢啦。咁我就谂啦。啊，黄鲸喎，喺香港好多个咩嚟噶咁，你哋知唔清楚咧？ 成只鹿咁噶嘛，佢个样 系啊， 好似一只鹿仔或者一只 小羊啦，但系就佢系黄啡色嘅嗰啲毛，好贴服噶嗰啲毛， 同埋好惊噶嘛，佢成日都受惊噶。 同埋原来咧，黄惊咧，佢系会咧求偶啊，或者系受惊啊，同埋咧系恶嘅时候咧就会吠噶、哦。 佢会吠噶， 吠嘅话， 系啊， 佢吠嘅，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一听到佢咁样吠咧，就哇喊惊咁啊， 所以就叫佢黄惊 啊，所以叫黄惊啊。 我信噶噃，我当真噶， 你啊当真啊？嗱，民间系咁讲啊，咁但系咧话呢啲嘅黄惊咧，又有另外一种咧，叫做赤惊噶。 系啊系啊，第二只颜色系咪啊？ 系其实咧。有一种嘅说法咧，就话咧香港咧，我哋见到话系黄惊嗰啲黄惊咧，实情咧有文章记载话佢哋做过啲咧基因检验之后，其实你话嗰个黄惊系赤惊嚟噶。 咁究竟系黄惊定赤惊定系？ 我好惊啊！ 好惊啊！ 我就真系好惊咯。 啊！ 我就知道佢哋咧以前系响观塘啦， 系 呢个大屿山同埋马鞍山出没嘅。 OK， 希望佢冇事啦，嗬。 系咯，希望佢定惊啊，定一定啊， 吓。 美籍华人、现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首席贸易律师戴奇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如果落实，将会成为拜登内阁的首位华裔国员。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预计，拜登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时间正式宣布戴奇的提名。45岁的戴奇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识讲流利的普通话，曾经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英语两年，担任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负责处理中国贸易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戴奇精通中国问题，并具有成熟的外交技巧。提名将会表明拜登打算在与盟友密切合作的同时，迅速着手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以应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的气温是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5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49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4跌1毫，阿里巴巴255.4跌5.4，腾讯控股580.5跌4.5，美团288.4升2蚊，京东集团319蚊跌2.2，中国海洋石油6.62跌9仙，盈富基金26.56跌1.2，京东健康109.7跌2.5，中国移动44.7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48.2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59，瑞士法郎8.718，澳元5.79，加元6.056，新西兰元5.452，欧元9.373。每百日元兑港元7.4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4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8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29美元，卖出184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啦，咁啊受到葵青交汇处咧、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挤塞影响啊，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挤塞，咁最主要影响到啦，青衣北桥去翻荃湾方向都仲系塞嘅，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另外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白沙湾码头咧一段就车多，龙尾西贡消防局。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啦，一段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博围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博围。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荃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屯门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知识Ben。 在使用手機的時候有不同的數據就會傳輸的，但是有時這些數據未必是跟你有關的，大家應該留意一下這個手機在不使用的時候會不會都有數據在傳輸呢？ 星期六早上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魯阿攝知識會社。 疫情以來，多謝大家自覺自律，保護所有人， 多謝大家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 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好好嘅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11点返嚟风速快活人啦，未讲天气报。 係呀，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8%， 详尽嘅天气报告使唔使讲呀？ 好啊，我都可以㗎。嗱，今日嘅天气预测呢就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吹和缓。啊，对唔住，啱啱转咗，係我部机转咗。 係咪？ 好啦，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係咁嘅。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一两阵雨，下个礼拜一气温是显著下降，礼拜二礼拜三的早上是相当清凉。嗯， 冻啊！下个礼拜二咧，好似话得13度咋？ 你想攞啲咩褛出嚟啊？ 冇啊，唔使褛啦，系啊， 系 OK 系嘛？ 系啊，我已经够晒啦。 有个打底衫噶嘛？ 系打底衫， 够啦，而家 得一件打底衫啊，曾志豪。 唔系两件， 哦，可以替换 嘅。系啊，每日都重复着噶， 要嗱嗱声洗真系。 OK 嘅 ，OK 嘅，干 得切喎。 系啦，嗱，曾志豪有两个细路啦，咁但系之前咧，即系鹏仔咧，你都好似系咪话有照顾过啲？啲表弟妹嗰啲咁样噶，有冇噶？ 都唔算好照顾，不过都有凑过小朋友嘅。 哦， 表弟得嗰岁岁龄嘅时候咧。 咁都要帮手凑嘅。嗰时我已经系大个仔噶啦。 哦 ，OK，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已经有着呢个叫做氹小朋友瞓觉嘅经验，系咪？ 哦，有。 嗱、 啊， 曾就更加啦。咁 啊， 反正我唔知啦，系啦。哦，咁你阿美夫咧，有冇使唔使氹佢瞓觉噶？ 美夫系狗仔嚟。 我知，咁都系啫。咁使唔使氹？ 我唔使嘅。哦，佢唔使。唔使氹佢， 狗仔自己瞓得好冧噶，可以， 系啊， 系啊， 寒噶，同埋会发开口梦噶， 系啊， 勾勾声噶会， 咁我又， 佢会叫你噶，死啦咁啊， 你会听到佢狗仔都系嘅， 系啊， 瞓咗觉之后咧，你有阵时会听到佢嚟， 系啊，好似追紧贼咁样噶，好好笑 噶， 同埋手脚喺度喐喐咁样，系啊， 发 字腾咯，系啊， 发开口梦咯， 系啊系啊， 好啊，曾志豪，你点样氹你个仔瞓觉噶？ 唱歌咯。以前就唱歌，后来讲故事咯，系啊， 哎，我即刻瞓 啦， 系啊，又嚟啦， 通常都系好唔想 嚟 啦， 系 啊， 快瞓扮瞓咁样。 我琴日几犀利啊，琴日啊，我氹佢两个讲故仔咧，佢两个而家好麻烦啊，因为咧细个开始有主见啊嘛，咁我就话啦，啊咁啦，不如讲故仔啦，讲圣诞老，讲圣诞老人好唔好？ 又嚟啊，大 哥 又话啦， 阿哥就话好，细佬就话唔要，咁跟住我话，咁细佬你要听咩啊？我要听恐龙。系啦，跟住哥哥就话唔要，跟住我就话得，二合一，圣诞老 人 遇到恐龙，系啦， 老人骑住个恐龙啊， 系啦，哇，你知唔知啊？我几好创作力啊， 咁得唔得？ 得啊，我话咧，哦，有 家，多谢你哋同幻想， 系啦，我话咧，阿细佬啊，你同哥哥咧就遇到咧有啲恐龙，佢哋咧就困住喺温泉度啊，出唔到嚟啊，系啦，咁啊，圣诞 困住喺温泉， 系啊，佢哋浸温泉啊，如果唔系出到嚟天寒地冻啊，你哋咧快啲祈祷咧，向圣诞老人咧送啲毛毡俾啲恐龙啦，佢哋遮住啲毛毡再出嚟搵嘢食啦，哇，几多互动嘅情节啦，系啦。你快啲祈祷，唔系啊，好快啊！呢个互动咧又你由边几只恐龙种类咧已经玩一轮嘅啦。你想遇到边几只恐龙啊？我要肿头龙，好好你咧，霸王龙好啊，有两只啦，咁样哇齐咗，系啊。咁你要佢着咩衫啊？毛褛啊，毛毡好毛毡你咧，我要冚被哦，得好冚被，好圣诞爷爷俾咗老虎搞掂，然后就瞓咗觉啦。 哇！ 搞完一轮即系虚耗咗佢啲体力就瞓啦。 系啊，唔系虚耗佢哋嘅脑力啊， 系啊，脑力啦，系啊。 佢同我一齐完成咗成个故事之后， 咁你 咪一齐瞓啊？ 咁你都会瞓噶。 我坐喺度，我仲未醉啫。我话好啦，你哋可以瞓觉啦，拜拜。 系咪自己都想瞓埋？ 系啊，就成功咗啦。 真系好啊，呢个爸爸。 系咪先？ 记低呢啲古仔啊，可能日第时你咧集结成书咧， 好啊， 成为儿童故事书嘅作家。 我成日叫佢啊，即系集低晒佢咧，同佢两个仔啊，同个太太相处，真系可以成书噶。 系啊，真系书啊，系啊， 真系自传。 咁而家点啫？ 你有啲咁嘅好嘅方法好咯，即系同啲细蚊仔又讲下故事。但系咧，即系原来幼稚园里面咧，有啲老师咧都未系好似你咁咧咁有呢个爱心咧，就系即系当一个细蚊仔想瞓觉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咁样去氹佢哋瞓，因为啲翻全日嗰啲小幼稚园咧，佢哋中间要喺度瞓噶嘛。 系啊，五岁 系啦，五岁咁样，但系总有啲细蚊仔真系瞓唔到觉噶嘛。但系咧，佢哋要夹硬要佢瞓咁。咁你於是乎 得啊， 唔係咁都要瞓噶啦。咁但係問題係你用咩方法氹佢瞓 啊 嘛？ 係咯係咯， 係咪嗱？即催眠佢 OK 啊？你 唔係喂佢食藥啊嘛？ 以前咪試過咯，有啲咧話攞啲布蘭迪啊，倒落啲牛奶度啊，係啊，好癲噶，我都唔明佢點諗出嚟嘅啫。 咁癲啊？ 有賣曬新聞㗎啦，嗰啲係話攞啲布蘭迪咧，跟住然後最後上法庭話點解你咁啊？我諗住佢好瞓啲咯。 咁 OK OK， 咁樣呢個嗱，你嗰個布蘭迪奶咧就應該行第一。 布蘭迪奶。 呢一个老师应该排第二嘅啦， 啤酒奶啊呢个 啊，唔系佢唔系俾嘢佢饮嘅，佢系付诸实行咧，佢用身体呢个行动啊嚟氹佢瞓嘅， 系 咁啊嗱，平时我哋会啊，即系啲妈妈就会喺我侧边啊拍佢 pat pat 仔咁样瞓啊， 系咯系咯系咯， 瞓啊瞓啊瞓啊， 系 嗰个老师唔好意思啊，唔该晒，佢喺佛山一个幼稚园老师咧， 佛山 系啦，佢咧佢就系见到咧，即系佢啲 B B 床咧就一张张排晒喺度嘅， 系啊， 咁咧总之咧你一眼望佢咧，如果个瞓晒咧，咁咪唔喐啦。系咪先？但系其中一个唔系喎，一一猪佢唔佢但系佢瞓喺度嘅，佢冇 嚟碌去， 佢咧系啊，啲被喐嚟喐去啊，咁样。啊，嗰个老师你知唔知佢做咩啊？ 点啊？ 佢 行埋张床度， 冚佢， 佢冇打佢嘅， 吓佢， 佢又冇吓佢嘅， 又冇吓佢， 系 佢擒埋上张床度， 系一齐 瞓 咯，好咯， 唔系一齐瞓。 sorry 啊，你谂咧一齐瞓都叫好啊，因当佢妈妈咁样系咪？ 自己瞓拱个细路落地。 佢唔系啊，佢系成个坐咗喺个小朋友个上面啊。 咁有咩用啊？ 你谂下个小朋友都几岁？ 咁有咩用啊？ 佢 系啦，扎住佢，真系扎住佢，佢净钳住佢咧。 即系等佢唔使碌嚟碌去。 好似啲按摩师咧喺度，即系咪 泰式按摩 啊？系啦，泰式按摩。 钳住你，俾唔俾贴士啊？俾唔俾贴士啊？唔俾啊啦，咁样 打机。 咁佢咁佢点样瞓得着咧？ 佢目的佢就话唔系咁咧，嗱当然咧，点会事发咧？就系、是、因为有闭路电视镜 啊 嘛，点解即做咩？你喺度瞓咗喺即系压住咗个扎住个小朋友五岁呢个大人咁样，跟住佢话冇，我见佢唔瞓觉，我谂住咧扎住佢咧，即系压喺佢心口上面咧，就等佢好瞓啲，快啲瞓啊，有助佢瞓觉。 不如你攞手绑住佢手脚。咁一定好瞓啦！ 之前就系啊，跟住咧，咁当然即刻家长就即系学校校方见到啦，跟住又话俾家长听，系啊，有啊，拉到啦， 梗系要拉啦， 行政拘留佢啦， 佢扎得死人噶，其实可以， 系啊， 虽然我睇出好彩咧，嗰个小朋友咧即系身体接受检查之后就冇事嘅，喂，但系你咁样大成份人咁样压落个小朋友身上面，系咪先？ 就算唔系扎死佢，你可能整到佢窒息咧，唞唔到气。 同埋我唔系好明呢招可以令到佢瞓着嘅咩？ 佢咁讲咯，佢咁讲咯， 即系佢 阴毒嘅。 其实佢意思就佢意思就系话咧，你瞓着觉咧就手脚唔会喐啦。咁只要我令你手脚唔喐，你就会瞓着觉咯。即系佢系调翻转，系啦。咁即系等于话，嗱，你通常你饱咧个肚就会胀噶啦。咁只要我整胀你个肚，你咪饱咯。 系啊，系啦，系咪咁啊？ 咁点整都得， 都系斗气咯。呢个老师。 但系问题，你知道有闭路电视影住噶嘛？你都喺度， 系 都喺度即系烦事嘅，咪抵死嗰啲。 所以有时好惊噶，我讲真咧，你睇得多呢啲新闻咧，有阵时你会好惊咧。譬如嗰阵时，我老婆咧，佢帮细仔报学校嘅时候咧，咁有啲就话喂，佢呢个系可以全日制。在自己屋企附近嘅，就 系 因为听到全日制咧，老婆就麻麻地中意。 全日制佢唔制咯， 全日制就唔制，因为佢话喂，即系第一个僆仔咁细个就要即系有大半天都唔喺屋企啦，跟住第二咧，可能又同疫情有关啦，你又惊喂佢喺嗰度食几餐嘅， 系 咁，但系有时咧，你见到呢啲新闻咧，你都会惊死啦！佢喺嗰度咁耐，会唔会惊啊？遇到老师会点噶？你不自觉你就好担心噶。 所以就尤其是你冇谂过，你同埋咧，你会觉得啊，幼稚园嘅老师应该好有爱心噶嘛，系咪先？你真系完全。唔会谂过有啲咁嘅事情发生， 唔一定噶。嗰阵时我细仔咧，啊唔系大仔啊，佢咧翻嚟会告状噶，因为咧佢有道好，佢咧就好细个咧，把嘴咧就已经咧就伶牙俐齿， 收噶啦， 系啦， 佢同我老豆一样啊，都话你一物自己物啊嘛。 佢好细个咧，佢已经可以咧落一份好详细嘅口供噶啦，系啦，即系咧唔会净系得话冇啊佢咯，佢咯唔会嘅，好仔细噶。啊，佢行过嚟打咗我两拳啦，你搣咗啊吓， 系图完全清晰嘅。 系啦，咁于是乎咧，佢好细个咧上 N 班嗰阵时咧，佢翻嚟已经识得告状咧，佢就话。那个老师好恶啊，闹到嗰人喊啊咁样。我哋听咗几次之后咧，终于知道唔系闹佢，但系点解佢惊咧？因为佢闹到人哋嗰个喊，咁 佢都惊 啦，佢都惊啦。 其他都会见到人哋喊都会喊噶嘛，小朋友嚟噶啫。 你谂下杀鸡儆猴啊嘛，咁同埋咧，佢呢一个画面咧，各位。佢可以留到咧，留到而家六岁都仲记得噶，因为点解咧？一行过嗰间学校附近咧，佢就无端端就话：爸爸，我记得咧嗰个边个老师喺嗰度啊，跟住我都仲记得，我记得啊，闹到啊边个喊啊咁样。 哇！佢真系好入脑 啊，好入脑啊， 即系童年阴影咯。 所以嗱，真系唔好乱嚟，即系我慎重劝喻各位，即系照顾者 老师系 咪系咯？又唔好咁啦。 咁相信希望嗰个一定系个 别例子。 Don't sleep, don't wake me up. Don't sleep, don't wake me up. After all this time, after all these vibes, after all these highs, we're still on this ride. I never wanna say goodbye. You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and forever it's just us. No more you and I, never off, just on, opposite of wrong. If it was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I'd still like our odds. Please don't ever close your eyes on me, my sleeping beauty. I gotta know now if you're really down, cause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I just hope you realize that you know I destiny. 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sleep on me. Yeah. The high that you're giving me is coming so strong. Coming so strong. Head up in the clouds, took a poke the ozone. Poke the ozone. The world is a wake up call away from the end. Till then, we'll find peace in this bed like we're Yoko and Joe. There's no coming home when you're not there. Cause together is alone when we're not a pair. Girl, my love is timeless and colorblind. I will love your black, love your brown, and your white hair the same. Be it sun or rain, be it shame or fame, my name will be yours. After all this time, after all these vibes, after all these highs, we feel on this ride. Never wanna say goodbye. You brought me back to life, and forever it's just us. No more you and I. Never off, just on. Opposite of wrong. If it was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I'd still like our odds. Please don't ever close your eyes on me. My sleeping beauty. Don't wake me up. I don't wanna wake up. No morning pain. No day in my cup. If you're not next to me. No sun in my eye. No morning runners. I. No birds, no butterflies. If you're not next to me. Come next to me. Don't wake up. No morning pain. No day in my cup. If you're not next to me. Next to me, I gotta know now if you're really down. Cause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I just hope you realize that you know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destiny. So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please don't sleep on me. Don't sleep on me 呢一度系日本嘅乐队组合啊，不过呢个日文名我唔识读啊，咩 Saki no Ola 世界末日咯，系 啊世界末日咯，但系 乐队日本啊嘛，世界末日 系啊，但我唔识读佢日文名咯。Saki no Ola Sakai no Sakai no Ali 啊，好啦好啦好啦，系都头先亦都有个听众咧 inbox 我哋咧，佢话原来佢咧佢八十后嚟噶啦，咁但系咧佢话佢细个咧读幼稚园嘅时候咧，佢话佢有人瞓觉咧，个老师又坐喺佢身上边嘅，睇嚟呢招咧唔通系啲系啲暗黑嘅惯例嚟嘅， 吓我真系匪夷所思喎， 真系闻所未闻啊，系啊，如果你哋都有，咁佢成长到而家啦，而家系啦，咁啊如果 冇阴影咯， 冇阴影啦，如果你哋都有相关经验嘅，不妨可以 inbox 喺我哋 Facebook 留言吓。 喂，有一样嘢咧，就女士们咧，即系已经成年嘅女士们咧，就佢哋嘅相关经验咧，就一定系共同拥有噶啦。 点？ 大家嗰啲月事啊， 哦系系 女士们嘅月事， 月事就故乡明啦， 系啦，喂咁咧，台湾啦，台湾、南韩、日本， 系 佢哋嘅劳工法例入边咧，系有保障。 有月经假嘛，系咪啊？ 系啊，个生理周期，所以咧，佢哋系有咧一个月可以申请一日嘅月事假嘅。 我得一日咋？ 系请解答啊！ 得一日就做乜唔得？ 其实一日系真系唔够， 梗系唔够啦。 不过如果你系计划七日嚟计啦吓，每一次七日或者五日咧，咁总有一日系好癫嘅，咁嗰日系 OK 嘅。 我觉得咧，如果嗰日女人有得放咧，佢隔篱个伴侣都应该有得放。 我仲以为隔篱个伴侣会好过啲， 唔系隔篱个伴侣都要有得放，因为咧佢唔翻工咧，佢屋企咧佢就发癫噶啦，跟住你就会影响咧你隔篱嗰个伴侣嘅生产力，所以我觉得个伴侣应该享有同等嘅月事假。 就系嗰个女士放咗个男士要翻工，佢咪唔使对住嗰个女士发癫咯？ 翻到嚟佢都发癫嘅啫， 影响影响心情啊，真系有新月事假啊嘛，系咪啊？ 下嘅事咯，可能啊。正话我讲嗰啲就有几个嘅地区啦，佢哋都有呢一个嘅月事假啦，咁咧。但是在執行起上來的時候呢，就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出現在韓國。 哦，即是 人喺呃住时间啦，即系好似咧以前咧，我哋细个咧成日都唔想上 P E 堂咧， 系啊，都系呃人噶嘛。 尤其是游水啊，因为以前咧有啲学游水噶嘛都，咁、咧就 想着泳衣， 就系啦，跟住又想学水喎，因为真系唔中意游水咧，啲同学咧就会话M 嚟啊，老师嚟唔想得啊咁样。 嗱，你话如果当年咧，如果咁样喺学校嗰度咧，同老师讲啊，我有月事斗啊 M 嚟啊，咁上唔到啊咁。如果老师同你讲哦好啊，你攞张攞条卫生巾出嚟俾我睇下 ，show me 系咪 ？show me 咁你会觉得点咧？ 佢黐线，我娶啲傻我告佢啊！出卖私隐啊，咩事啊？ 系好侮辱啊，系咪？会唔会？ 喂，我唔系啊，诶，嗰阵时即系 叫你 Auntie 嚟见我，即系嗰啲咧， 我即系唔敢屏幕即系打，系 咪大 Auntie 啊？ 系啦，你话噶嘛，你话有朋友嚟探你，咪叫嚟见我咁样。 系啦， 我哋嗰时咧，只老师只系剔点名，即系话呢个同学咧就因为咁样咧就上唔到呢个堂，咁咧但系咧佢嗰沓纸咧，即系譬如上个月同今个月咧，佢系唔会搣走噶，咁佢就会 check 翻，系啦，跟住佢会 check 翻。 你好品喎你， 系啊，咁啱嘅， 唔系嚟咁密嘅。 系啦，阿姐妹咁乱，因为咁样，佢会咁样对咯，佢就冇任何嘢，咁佢唯有信你咯，系咪先？ 嗱，我正话所讲嘅呢种情况咧，就出现喺韩国啦。 咁癫？ 系啊，因为话咧就韩国咧就有公司咧就要求嗰个嘅雇员啊，女性雇员啦，当然就话咧佢申请呢一个月事假嘅同时咧，佢需要咧。 是提交一份唔系信嚟嘅，系提翻一部用过嘅 M 巾啊！ 系啦，提交一张咧系卫生巾照片嚟到系作证明啊！ 黐线，佢要俾一张喜好啊！ 照片啫， 照片啫， 唔系，佢唔系要用过啊嘛。 咁意思即系 我求其影张都得啊嘛？ 有嗰啲嘢啦， 即系要唱埋血染的风采先得嘅。 咁佢又冇再仔细。 喂，我真係觉得呢，我要投诉呢间公司啦。 咁夸张。 喂，认真啦，我哋自己用嘅时候，我都唔会影低佢啦。更何况我要交俾你， 系咯？ 你系我边位啊？系咪先啊？ 即始终呢都有少少污秽嘅。 唔系，好私人啊。 系有私人噶，喂，即系你唔可以咁噶、啊。 即系等于你话俾人听咧，你伤风感冒咧，你整督鼻涕嚟睇啊。 系啊。 你俾嚿云吞我啊。 系啦，你攞嚿云吞出嚟，呢嚿虾饺嚟噶，收埋先啊，攞云吞。 其实咧，想当年咧，即系有啲公司。公司咧话要请呢个叫丧事假咧，佢都要攞张死亡证咧俾公司，我都已经觉得好过分 嘅。系啊，因为对你极度不信任真系。 喂，但系呢啲嘢点会攞嚟玩啊？ 唔系就系、 是、咒自己屋企人死啊？ 唔系嗰阵时话睇世界杯期间咧，好多人系贡献咗自己三代出嚟噶。咦，你又死啊？死边个谂住？远房舅父咁样，系啊， 衰啦，累咗我哋啊！ 咁点啊？而家 净系而家咧就佢哋韩国嗰边嘅嗰啲员工啦，啲劳工咧就已经咧就谂住向呢个国家人权委员会举报噶啦。 啱啊，告佢。 系啦，咁啊，应该都会不得逞噶啦，睇怕都。 如果佢真系实施咧，可能网络上面会出现好多呢啲 M 巾照片咧，任人下载啊，真系系啊，冇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疫情，累计有7宗确诊个案。有区议员话，所有确诊者都系住喺同一座向嘅 D 室单位。政府要求曾经喺丽晶花园第六座逗留超过2个钟头嘅人士，需要喺下星期一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聯同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家慶朝早到場視察，兩人在大廈大堂初步了解之後再上樓視察。住在第六座 D 室居民劉先生說，如果實施禁足令，政府需要為居民提供支援，包括提供日常飲食等。政府化验所和检测承办商人员朝早到场了解情况，稍后会在屋苑设检测站，为居民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并优先为第六座居民检测。政府上个月中开始推出安心出行手机程式，被市民记录行踪。本台上个星期六朝早 在荃湾杨屋道街市观察两个钟头，只系得一人使用。而在荃湾街市街一间的连锁快餐店，亦都只系有两名市民使用。有餐厅表明，对安心出行是不是可以保障私隐仍然感到忧虑，不想客人到餐厅而需要扫描二维码，宁愿只是做外卖。有火锅店收到二维码之后即刻贴在门外，但认为不是太多人使用，而且对生意亦都没有太大帮助。食环署回应话，食肆必须将安心出行二维码张贴在入口当眼处。截至今个月6号，就二维码规定发出21宗口头警告。如果警告无效，会采取执法行动。至于只是经营外卖的餐厅是不是不用张贴，署方并没有正面回应。中大医学院公布一项研究结果，证实以鼻子条采集鼻液样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安全、简易、准确度高，适合不同的年龄层使用。而且鼻子条样本能够在室温保持稳定，可以等候多过一日先至送到实验室化验，所以适合广泛使用，以更加监察社区疫情。研究团队以鼻子条采集38名年龄介乎6至74岁新型肺炎住院病人的鼻液，并将样本的检测结果和现行使用的鼻咽和咽喉拭子以及深喉唾液两类标准采样方法比较，发现鼻子条的测试准确度和现行使用的鼻咽和咽喉拭子检测结果一致的比率达到 95%。准确度比深喉唾液样本表现优胜。鼻液样本存放在室温72个钟头之后，状态仍然稳定。去年9月29号港岛游行演变成激烈冲突，当日被捕的社工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被控袭警，他早前否认控罪，案件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控方开庭的时候申请将控罪由袭击依法执行职务之警务人员改为阻差办公，表示是咨询过律政司的意见和参考辩方提供的事发现场片段。代表许丽明的资深大律师潘希形容控方做法极之不妥当，说事前已经向控方提供一段一分钟的片段，而控方在早前的审前复核亦都有话没有要修改的地方。裁判官批准有关的控罪修改，许丽明不承认阻差办公的控罪。天气方面，预测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4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56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2跌3毫，阿里巴巴254.6跌6.2，腾讯控股578蚊跌7蚊，美团287.6升1.2，京东集团319蚊跌2.2，中国海洋石油6.57跌1.5，盈富基金26.54跌1.4，京东健康109蚊跌3.2，中国移动44.7跌。是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49.1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9，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4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3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9.58美元，卖出184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死于杀死，何以真咬字提及那七一遗愿的足迹逐寸铺，明白你强。 这首歌是新闻女郎，不过明明那些全部都是旧闻来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有种历久常新的感觉。可能最新鲜的新闻就是报新闻那些人会人面全非啫。 这一生也未用过心听新闻报道，这一刻先知我未来能从新闻中看到。你要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不枉费你生路，愿你跟我亦进步。 不过呢个歌词里面提到的新闻女郎，不知道在今日她还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呢？上几个礼拜有线大地震，是啊，可能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呢会同一时间就消失了。 要当主播却别生气。 咁啊，陆陆续续有好多喺里边嘅行家啦，佢都有将自己嘅一啲心声咧就写出嚟。琴日咧我就见到咧有一个系有线女主播刘子凤啊，佢未必系咧最多人认识嘅一位女主播，不过琴日啊，佢喺呢个文章里边表达出嚟嘅嗰种离愁别绪，同埋佢嗰啲伤感咧，就都引起好多人嘅共鸣啊。 真相又将调查所讲， 譬如。你想象唔到咧，就系佢话佢喺呢一个直播室都十几年啦，但系原来佢话咧，佢冇影到一张相。佢话佢人生里边有几多个时光都喺直播室里边度过，但系原来佢好似忘记咗喺呢一度特登留低一张相。啊，我觉得呢个咧系好人性化，因为点解咧？譬如。你几时会喺你屋企影相嘅？你会唔会喺客厅度特登影张相嚟留念啊？你会唔会喺厨房度特登留个倩影啊？唔会。当你发觉咧，你系应该会同佢融为一体，甚至乎你认为自己唔会同佢分开嘅时候，你就唔会无端端特登刻意咁影一张相。 谁是世上留底亦留恋这地方？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 是啊，不过直到你离开嗰一刻，你先发现你当佢喺屋企，不过佢未必当你系屋企人啊。咁啊，佢回忆起咧，佢喺直播室里边度过嘅好多岁月啦，譬如话旧年6月9号百万人大游行之后嘅直播啦，冲击立法会嘅事件啦，就会好记得咧八年前南丫海难嗰一夜咧。哇！佢話咧，佢讀嘅第一個 live 咧，得一張相嘅啫。咁啊，但係後來咧，到第二個 live 咧，就維持咗兩個鐘頭。然後見到好多救傷車，見到嗰艘直插喺海裏邊嘅嗰隻船。佢話佢嗰晚收工翻屋企啊，仍然都不停喺度喊嘅。 想看到你的笑容，我是你的觀眾。 当中仲会提到14年嘅时候，大家都记得啦，喺金钟嗰一次放嘅催泪弹，佢嘅感触都好真实啊！佢话六年前，因为而家你见到催泪弹就见怪不怪，但佢话六年前咧，你见到发射催泪弹，市民散开又聚埋一齐咧，其实嗰阵时系真系好震撼嘅。 善有含义，跑啊跑，你使我流。 但跟住你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啦，啊，究竟呢其实你喺一间公司里面嘅位置重唔重要嘅呢？究竟你嘅价值自己觉得好付出好多，究竟人哋系点睇嘅呢？佢透露咗一个细节啊，亦都好多人喺度转述嘅。佢就话呢，嗰一啲喺其他公司做咗好多年主播嘅嗰啲高层呢，佢话有一日就喺佢哋嗰啲主播房度行嚟行去，就递咗一份咧履历表啊，递咗份 resume 咧俾佢哋嘅组长，然后就话啦：，喂，可以考虑见一见。咩意思呢？即系话佢哋谂住请人，咁啊，佢哋谂住请一啲主播。啊，你可能觉得好奇怪，佢俾人炒咗呢个主播，但原来佢哋咧一路炒人一路请人嘅，咁即系话唔系开源节流啦，系想换人啦吓。咁啊。 刘之峰佢就话咧，佢见到呢个 resume 个主人咧，即系嗰个所谓嘅申请者啊，开宗明义就话自己系一个 KOL， 兴趣系唱歌，然后就话啦，成份履历咧同新闻专业一啲关系都冇嘅、哦，但系佢话嗰位高层咧就话，喂，可以见一见呢个人、哦。 必须振作士气，要当主播强。 所以呢一位嘅主播咧，啊，应该咁讲系前主播，佢有啲唏嘘，佢话，咦？唔通喺呢一啲高层心目中 ，KOL 比起自己更加适合做新闻主播？可能系啊，即系你嘅经验，你嗰种嘅专业知识，可能及不上一个拥有流量啊，拥有好多人认识嘅 KOL 啊。琴日我啲朋友咧见到呢段新闻嘅时候咧，互相转载，然后就问：究竟讲紧边个 KOL 咁犀利咧吓？咁啊，好容易嘅啫。我话拭目以待啦。咁如果佢真系请咗佢嚟代替新一辑嘅呢一啲主播嘅话，大家咪会见到边一个中意唱歌嘅 KOL 咯。其实呢个就。反映出我哋呢个城市咧，究竟对新闻咧有几咁渴求，有几咁重视，有几咁需要。 能发奋便回报功。 我记得咧，当年读书嗰个年代咧，我谂系大概2000年之前咧，嗰阵时仲有亚视啦。亚视咧，佢就做出咗一个石破天惊嘅举动，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咧？ 这地方，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 就是找了何 B 师傅和朱慧山呢，就做这个新闻主播，就是这个读 Anchor 的部分。哇，那时呢是引起大家很大的争议的，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喂，不是、哦、新闻主播，那他两个是即、资深的演艺界人士来的，就算他是金牌司仪，他不是读新闻的，为什么可以做的 呢？ 咁然后就引起大家好多个讨论啦，大家就会觉得一个 anchor 嘅角色要做啲咩啦，一个新闻工作者究竟要有啲咩嘅资格先能够担任啦吓。不过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是，当我哋睇到何必师傅同埋阿朱慧山咧，佢第一次即系直播啦，到佢哋报呢个新闻咧，啊，你见到佢哋咧战战兢兢、敬业熬业咧。非常之即系恰当地咧完成咗嗰一次嘅任务，我唔知道佢哋背后嗰阵时系谂啲咩啦。不过你好似有种感觉咧，就系佢都唔想咧俾人哋觉得佢哋系喺度娱乐化，佢都唔想咧俾人哋觉得咧佢哋就净系咧靠个知名度，佢哋都付出咗好多去完成嗰一次嘅新闻嘅报道嘅。 跑啊跑，你使我留意。 我突然间发现咧，虽然嗰阵时佢哋系用呢一个所谓娱乐界嘅身份去加入，但系可能佢哋咧喺嗰一次嘅演出咧，系比起一个新闻专业咧系更加专业。而家好似调转咗，一啲新闻专业嘅人士，可能佢做出嚟嘅嘢系充满咗娱乐性，不过唔系娱乐你，系娱乐佢上面啲人啫。所以原来用内行人管内行人都唔一定系咁在行嘅，可能系自己人就更加知道点样对付自己人啫。有啲朋友都喺呢一次嘅裁员潮里边咧就出咗嚟，嗰一次偶然相遇，我都问佢点啊，有咩打算啊？佢都有啲彷徨，然后佢就话：嗯，你估我哋自己呢一班人聚出嚟，自己搞一档新闻得唔得 咧？ 我觉得我个答案咧唔系太鼓舞啊，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唔知道我哋呢个城市其实仲需唔需要听一啲好正经严肃嘅新闻啊？我话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要嘅系最快嘅资讯。但系我哋好少睇佢来源出处，我哋而家睇新闻嘅习惯咧已经变咗。喂，你睇下，有单新闻话减价，边度嚟噶？冇啊，喺边个人个 Facebook 度咯。系啊，而家我哋有阵时嗰啲新闻嘅 source 咧，都系嚟自于某某 KOL 啊，某某 YouTuber 或者某某个咧 Facebook 嘅大户咧，佢散发一个新闻，然后大家就喺嗰个地方度转载。我哋好似唔需要考虑咧，就系话佢系嚟自边个新闻机构噶啦。 不过你唔怪得我哋嘅，好有可能而家大家发现好信得过嘅，可能系一啲普通嘅 KOL， 可能会觉得咧，比起嗰啲传统嘅新闻咧，你会觉得更加嚟得真实同可信。不过呢个都系好可悲噶。 先关心你仕途，我却衷心的渴望你快变成主播做得好，起码都知道有公道，能发奋便回报高。 当新闻都唔系新闻啦，因为每一单新闻其实都好似重复咁样嘅。你谂下头先我哋播呢一只歌。里面提到的很多大事到到而家你有没有发觉好像历历在目咁样啊， 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 最后这个歌词我觉得是很特别感触的，你我都紧守岗位哪怕没人在看。你做不做到这个角色啊，你是不是可以紧守自己岗位啊，定是你紧守岗位不过你岗位都被人撤离了呢？ 坐客厅等新闻报道，这晚也正是我生日，但求天天天气好，你已变成主播做得好。 刘子峰话他原来最后一个 cast 已经在他不知不觉的时间读了出来，他都没机会可以在荧光幕前跟大家讲声拜拜。 想看到你的笑容，我是你的观众， 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 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整条吊虫装置都好啊！ 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干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举足轻重嘅嘢都系三为一体嘅，就好似 喺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同圣神；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23度气温，相对湿度68%。 曾志豪啊，你赞唔赞成咧？一个人犯事就会全部人受罚咧？ 一个人犯事全部人受罚，梗系唔赞成咯。 唔系喎，但系因为咧， 你食得肥咧，唔关我事噶嘛，我唔需要戒口噶。我 喺小学嘅时候，好多时都系，譬如某两个同学曳嘅，就成班罚企噶噃。 唔啱噶，咩某两个同学曳，全班罚企。 你冇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咩？即系譬如有啲同学咧曳咧倾偈啦，咁跟住咧就成班一齐罚企咁样。 唔会，点会啊？ 唔系、啊，我哋试过好多时都系咁样噶。 佢根本唔合道理噶。 你而家咁讲，梗系唔合道理。作为一个小学生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咁讲啊？ 嗱，以前咧， 系唔忿气噶啦。 嗰啲一人犯错，全班受罚咧，通常喺嗰啲咧体育训练里边会有嘅。譬如话咧，你分开 A、B 队比赛啦。咁如果咧边一队咧，譬如话可能佢做唔到某一啲动作咧，成队要罚咯。咁咧佢特登俾个压力你咧，就系话你做好啲啊！你如果唔系，你累咗你成队噶。即系譬如话咧，大家都要做掌上压，咁如果你做唔晒嘅话咧，全部都要受罚。哇，嗰阵时几大压力啊！嗰啲人咧就话吓，嚟、到我嗰度，如果我做错咗嘅话咧，其他嗰啲完成晒嘅队友咧、都要一齐受罚。 咁呢啲先叫训练啦，系咪先？希望达到吓全部一模一样一致噶嘛，系咪？同埋即系你嘅体能提升啦。咁但系问题系，啊而家竟然咧都仲有咧，一人犯错，竟然咧就成 班人受罚。 唔止成班人，成栋楼， 成栋楼 都因为你嘅犯错、而令到佢哋都殃及池鱼。 哦，咁好明显啦、 啊，就等于好似而家咁啫嘛。 系啊， 即系譬如 有啲群组犯错， 群组犯错、就搞到咧，即系累街坊，累唔止街坊，系累咗成个社会。 系啊，又或者你有某啲高位嘅人犯错，你所有低位嘅人都要受罚噶啦，好惨噶。 系啊，系啊，系啊，嗱、 即系咁样，咁咧话说好得意，我唔知点解会咁样。 点样咧？ 喺大陆有条村 ，OK， 系啦，咁诶一条小村咧，咁佢自己咧喺广东啫，挨好近嘅。佢话有个月塘村咁样咧，佢就话咧啊，有一条村里面咧，佢哋都有啲村民嘅约章嘅，即系一啲规条咁样啦吓，就唔可以犯嘅咁样，即系犯咗就可能会受罚咁样啦吓。咁啊，佢哋咧就定立咗噶啦，咁啊跟住咧啊，发现咧嗰条村咧。竟然有人真系咧犯错事喎， 系 犯错事咁啊理应咁跟住咪跟翻嚟规矩咁啊罚咯咁，咁啊有一日咧佢哋嗰条村嗰栋大厦咧就六层高嘅啫， 系 唔多嘅六层高，咁啊佢收到啦停水通知书， 系 咁啊而家要开始停你哋三个月水， 系 咁啲村民就话关咩事啊，做咩冇咗停个水坑， 系咯系咯， 系头先我咪讲佢咯，系啦。有人犯事，所以咧就要停你啦。跟住边个犯事？我哋冇犯事喎。咁，咁你估犯咩事？所以停三个月水啊？ 咁应该有人系嘥水咯。 嗱，你都觉得系嘥水？应该 有人系因为嘥水，可能攞啲水嚟周围肥啊，冇山水喉嗰啲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俾人捉到，所以嚟制佢水啦。 系啦，又或者佢捉唔到，唔知边一个咧，所以既然你哋唔交出凶手啊，全栋都当你有份啦。 好啦，即系你觉得系嘥水嘅原因？ 嘥水啦， sorry， 唔系， 又唔系嘥水。哦，冇、交水费， 又 同水冇关嘅， 同水冇关系， 同水冇关， 就停佢水三个月，你停水三个月都好受罚噶啦，你真未话， 你只受罚啊， 系啊，一日你都觉得嗌个名啦，系咪先？ 系咯，三个钟我都唔掂啊，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大厦维修水箱咧咁样， 有咩原因啊？ 嗱，咁佢就话啦，岂有此理啊！发现嗰栋大厦嘅某一层嘅某一个出租单位阿张某同埋杨某 系 女士嘅 ，OK， 系啦，竟然喺单位里面 系 卖淫喎， 哦， 系啦， 有几出奇啫， 啊， 但系卖淫点解要停水咧？ 唔系啦，即系佢话有咁样嘅，佢有噶，有拉客啦，有卖淫啦，有嫖娼啦吓， 佢总之经营色情事业啦， 系啦，攞咗间诶嗰啲叫做房间， 公寓一楼一咯，咪即系， 系啦，咁即系但系佢租人哋地方嘅啫，佢租人哋地方咧就做埋一啲咁嘅下流节格嘢啦，咁佢哋觉得吓， 好啦， 咁啊佢哋有明文规定嘅，如果你犯咗触犯咗啲条例咧。咁跟住俾人捉到咧，你系要受罚嘅。 O K。 咁但系咧，佢讲紧咧，点解要成栋大厦都去罚啊？因为系罚佢啦，系咪先？罚嗰个单位啦，六楼 B 好啦吓。咁咧，跟住佢就话啦，因为佢话房东咧，佢冇制止，亦都冇管理到咧，呢啲人咧就喺度做呢啲咁样咁 纵容佢出租， 系啦，咁唔啱嘅行为。咁跟住咧，佢就话，所以咧嗱， 咁住户咧， 要跟住嗱。咁可能咧，可能佢就会话啦， 你有帮衬嘅嫌疑，我冇帮衬过佢。 佢会觉得其他住户你冇理由唔知嘅，你唔知你唔举报佢，系咪想死啊？所以咧， 点解我会知咧？佢又唔系嗌得特别大声， 冇人知吓，冇人知。但系佢咧就到到尾佢都系话啦。所以咧，而家咧勒令咧，因为佢哋违反咗个约章，所以咧成栋大厦嗰六层高所有单位咧，又开始咧就已经咧行三个月冇使用噶啦咁样。 哇！早知系咁啊，阿爸，早知我过去揿一揿钟仔， 咪就系 咪打个招呼啦， 叫佢唔好啊。 大律师潘希形容控方做法极之不妥当，表示事前已经向控方提供一段一分钟的片段，而控方在早前的审前复核亦都有话没有要修改的地方。裁判官批准有关的控罪修改，许丽明不承认阻差办公的控罪。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的仔亨特说，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正在调查他的税务事宜。亨特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得知有关的调查，并没有透露任何进一步细节，又说非常认真地处理事件，有信心经过客观的审查将会证明他合法并适当地处理他的事务。拜登过渡团队发表声明，说拜登对他的仔深感骄傲，又说亨特经历了艰难的挑战，包括最近几个月的恶性人身攻击，变得更加强大。现年50岁的亨特在大选期间经常遭到共和党批评，主要关注他和乌克兰和中国的业务往来。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稍为缓和，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高两三度。 预测本港地区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1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59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7.4跌1毫，阿里巴巴255蚊跌5.8，腾讯控股578.5跌6.5。美团288蚊升1.6，中国海洋石油6.59跌1.2，京东集团318.8跌2.4，盈富基金26.54跌1.4，京东健康109.1跌3.1，中国移动44.7跌5毫，信宇光学科技148.6跌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363，瑞士法郎8.72，澳元5.79，加元6.057，新西兰元5.456，欧元9.3753。每百日元对港元7.4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5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1美元，卖出1,83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排队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喺油塘方向咧，近住牛头角定富街咧前少少一段就慢车。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咧一段都系车多啊。咁而家龙尾排队窝尾嘅就系、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咧来回方向车多。咁特别系去西贡咧龙尾排队窝尾，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嘉烈去荃湾。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屯门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神奇道迪欣湖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嘉乐撒圣心书院的中五学生林海玲，咁可以叫我 Helen 嘅。咁今年16岁，品牌活化咧系一种市场嘅营销策略。今次好荣幸可以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参加由理大专上学院举办嘅卓越商业大赛品牌活化计划，并得到金奖。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2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嘅。咁啊，喂，两位拍档啊，你知唔知咧？好耐之前咧，试过有一本书咧，佢系专门探讨咧，就系话咧世界上古灵精怪、离奇罕有嘅死亡方法。 有一本书啊， 系啊，咁咧佢嗰种咩叫离奇古怪咧？佢唔系教你自杀啊，即系千祈唔好误会。 佢报道翻、记录翻， 佢系话咧，即系当我哋人咧，你谂住正正常常咧，可能你想象得到，可能会即系大家利是死于非命咧、可能你话啊，咪咩失事啊、撞车啊，或者点点点啦。但 系 佢嗱嗰啲嘢叫好大脑啦，好似即系一啲比较你容易觉得啊咁咁梗系会死啦咁样。系啦，但系佢咧就专门做一啲好古怪嘅统计咧，譬如话你知唔知有人试过咧俾超市嘅手推车咧撞死？ 嗯， 系啦，即系呢啲你都会觉得吓唔系嘛？ 系啦， 匪夷所思啦。跟住佢有好多嘅，譬如话咧有试过有几多单咧就真系饮水啃死啊，即系类似呢啲嘅 死啊。 系啦，咁咧以下落嚟咧就 本书你唔系叫我估嗰个书名？ 哦，唔系，以下落嚟咧，以下落嚟呢一个死法咧就据讲咧就咁嘅。佢话咧，名侦探柯南咧就曾经有介绍过，系、啦，就话咧系啦，卡通。佢话咧，名侦探柯南咧有一集嘅情节咧就出现过呢一种死法。咁、但系佢话咧，现实上面咧，佢话真系有人咧争啲咧， 系 佢话都会死喺呢样嘢上面嘅。嗱而咁样， 即系以为佢系卡通去谂嘅啫，咁样去漫画咁 样。而如果你真系死喺呢样嘢上面咧，即系你报警都唔知点报好啊！咩事啊？我屋企有命案发生啊！佢系因为点死嘅？咁样啊？唔系唔好玩啦，靓仔，唔系啊，真系你佢真系咁死嘅，真系。系女人先会有嘅啫。 女人先 系女人先会有嘅，冇错。 系咪俾自己嘅胸口扎死、啊？ 嗰个方向好正确，嗰个方向好正确，但系唔啱得晒，但系方向好正确。 方向好正確， 方向好正确，同胸口有关 嘅。佢嘅伴侣俾女士嗰个胸 口， 即系窒息咁样啊， 系啦，扎住佢块面，所以就唞唔到气死。 我唔够胆讲系冇嘅，系啦，唔系我唔够胆讲冇，不过我就唔知佢系咪咁样。 O K， 佢系同嗰个胸口有关嘅。 咁但系佢同佢自己一定系同别人有关系啊？ 同自己 啊， 仲要系因为你买咗啲嘢咧，同你个胸口有关嘅。咁你胸口得一样嘢要买嘅啫， 系嗰个 bra bra。 请问个胸围点样？可以杀死你 哦！嗰、那个爸爸铁线 弹开啊，条绳 弹开铁线啊，咁一定系女人准确啲嘅。你啊，桂花田 系啦， 你介绍下。 因为即系有啲爸爸系有啲铁线啊， 系 咁佢唔系俾铁线拮死啊嘛？ 嗱、啊，原来咧佢 喂嗰啲铁线其实。即系而家去到咧， 力有限啊嘛。 唔系啊，唔系而家即系讲紧咧，唔系真系好铁线啫，即系佢系一条硬嘅胶啊。 纤维嚟啫。 系啊，即系唔系咁又。 佢唔系有啲钢圈嚟噶嘛？佢话系。 你箍牙咩？钢圈。 咩啊？佢嗱，我哋唔知道啊。 g i r 啊？ 唔系啊，佢系 girdle 定系胸围啊？ 佢写住胸围啊。 但系问题系嗰条胶边咧，即系嗰条叫我哋铁线啦，我所讲嘅铁线系以前嘅年代嘅铁线啫，但系而家咧都已经系可以用。 唔系、啊，真系钢圈嚟噶，佢话。 钢圈啊！ 嗱，佢咁样写嘅，嗱，仲要系咧， 即麦当娜唱歌嗰只咁嘅桶桶入嚟。 我点知啫？佢咧就台湾有个网友，佢就话咧，我争啲啊，俾嗰个断裂，佢仲要断裂咗啊！佢话佢争啲俾断裂咗嘅呢个内衣钢圈咧就插死。 哎呀，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喂，究竟咧，佢话呢样嘢系点发明噶？佢话点解会咁样断裂出嚟？咁跟住咧，佢又一摆一个贴文出嚟咧，然后其他人就话啦，我都有试过啊。佢话咧，真系会插到自己咧个心口或者肋骨位咧，好痛啦。佢话真系争啲俾人插死噶。咁然后大家就即刻谂翻， 系咪买啲劣货啊？ 唔系，咁然后咧，有啲人就估计佢话啦，喂，你佢因为掹一条线出嚟噶。咁咧，嗰条你有冇拆过出嚟睇噶自己？ 有 拆过啊？ 有 点解咁多手啊？ 唔系因为 唔使而家验噶喎。 我唔使过话经验，因为咧即系有啲 你未见到咩？ 质素 我冇啊，我只惊我 唔系 验 啊。 你想俾你睇下个环系点啊？ 唔使唔使， 唔系有啲质素。 我惊阿豪仔你会呆咗啊！如果见到呢 幕，系啊，唔系我见到 佢就帮手 啊，十大酷刑啊！呢个真系 唔系啊，因为咧有啲劣质啲咧，即系个品质唔系几好嘅咧，其实咧喺望一望下咧，佢有啲位啊，即系话摄入去嗰个位咧，系会穿啦。咁穿嘅时候，望一望穿咧嘅时候咧，咁佢个因为 外露啊，佢个线 系啦，佢末端咧其实有啲胶粒咧，就即系 胶粒， 即系胶嘅，即系等你唔好真系一个硬嘅嘢。 即系住咗个钢圈嘅。 系啦系啦，即系话即系佢个末端个位啊， 因为佢个 系啦系啦，因为好刮噶嘛。咁有时咧嗰啲位置咧可能会甩嘅话咧，有啲人会系咁样啦，或者咁样就会咧喺度刮啊刮啊刮，即系个甩格拉底个位咯。 系啊， 咁即系去到嗰位会损咯。即系如果我咧佢 其实都系损啫，点会插入去咁恐怖嘅？ 咁但系佢话中间断咧，认真。我真系咁多年都冇试过啦，因为你仲要包边噶嘛，咁佢断开嚟嘅时候，净戒埋戒烂埋个 bra 噶啦。 系啦，佢而家咧就讲咧话，可能佢洗衫嘅时候咧方法唔啱啊，即系佢冇攞个洗衣 网 去笠住佢。佢话咧你喺度揈嚟揈去咧，就佢话移咗位啊，咁可能咧即系里边暗藏呢个玄机。所以佢就提醒咧，佢 就 斷咗都唔知，咁同埋咧，佢話即係真係可能佢話會懟穿咗出嚟咧。 哦，係咯係咯，因為佢一定要懟穿咗先吉到你啲肉噶嘛。 但係真係咁痛㗎，佢嗰嚿嘢。 如果佢真係係 即係仲要帶，仲要一帶上去嘅時候就會。哦，係咪咁啊？佢唔知斷開咗。 係啊， 然後當佢再攬上身咧，佢仲 咁好似 索緊佢。 唔係咁你咪好似少少戒刀個角落頭嚟咯。 可能係啊。 咁你一帶咁時咪 grab 你就已經係嗰個鐵線個頭咧，就懟住你嗰啲肋骨啊。 少少就已经够 啦，系啦，然后你仲要箍紧佢， 系 咁都应该唔会死嘅， 冇事啊，夸张啫， 佢咁讲啫，夸张咗啲啫。 但仲有一样咧，就 会受伤咯， 受伤咯， 但系 我哋男人就唔明噶啦，因为咧佢有啲网友咧见到呢个 post 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咧你系咪喺度炫耀紧自己啊？咁样 吓，一定要好伟大先得噶？ 嗱，我就唔知啦。因为啲贴文系咁讲嘅，啲网友个个都话系啦，我都用唔到呢一啲钢圈嘅款式啊咁样。 边个话即系个人喜好嚟嘅啲？ 系咩嗱？ 边个话唔伟大就唔用得？有铁线嘅。 佢咁写嘅，因为咧有人就同佢讲话。阿网民啊，不如咧你试下着嗰啲咧冇钢圈嘅内衣啦， 即系嗰啲运动 bra， 咁就唔使俾人哋有机会即系整伤啦。咁点知咧嗰个网主咧佢就话啦，除咗我搵唔到嗰啲靓嘅款之外，佢就话啦，嗱佢原文咁写噶吓。我的多大 系啊， 冇钢圈好难撑啊， 攞裤拉圈咯。 所以我哋男士就唔明啦， 系 咪真系 谢露喺度晒命啊？ 我哋想请教下女士 嘅 代言人， 系有佢苦恼嘅，你明唔明？ 唔系佢钢圈嘅设计系咪真系爱嚟为咗承托好啲噶？ 咁当然啦。 咁所以其实即系话，如果系一啲普通嘅，就唔使买到佢呢啲款式嘅。 嗰啲叫运动 sports bra 嗰啲咧，咪橡筋噶嘛，全部橡筋咁啊，即系譬如比较肥嘅啲朋友啊，或者比较丰满嘅人咧，系真系唔 得 掂当噶。 哦，所以。原来真的有啲炫耀成分噶， 冇炫耀，即系只系讲事实啫。咁讲事实就真系炫耀，我理解喎。 佢未必系炫耀嘅，肥大都可以系咁噶嘛。 啱啊，我想话好多肥大都即系肥胖都可以会咁噶。 咁作为女士嘅，你又知唔知道咧？关于一个内衣嘅寿命神秘数字啊？ 其实呢啲内衣咧，成日都系话啦， 36。廿四、三十六， 唔系啊，寿命啊， 寿命 嘅神秘数字啊，即系可以着几耐咧就要换啦咁样。 其实就系咪都系两年好要换啊？ 唔系数字， 咩意思数字啊？ 可以着几多次？ 着几多次？ 系啊， 哇！我真系唔识讲。 七七四十九。 咁你死啦，四十九次换个新嘅， 多定少啊？ 咁我梗系觉得少啦。 哦，嗱咁样嘅，佢话咧，我睇下先啦。哦，佢嘅医生建议啊，唔知系由医生嚟建议嘅。 嗯， 佢话个内衣咧，平均咧可以用嘅次数大概都系100次嘅啫。 100次 系 啦，佢话内衣嘅使用次数寿命咧大概100次。佢话咧依照呢一个频率嚟计嘅话咧，譬如话你2-3日咧都系着同一件内衣嚟计咧，我会唔会噶？ 梗唔会啦， 即系每日都洗噶。 梗系啦，每日换咧起码。 哦系啊，哦，因为纽约 你呆喎，真系， 因为呢度 系咪真系呆？ 我呆啊，因为呢度纽约大学佢个病理专家咧阿 Philip 啊， 系阿， 佢就话啦，内衣最多着3次就要洗啦。 着衫 即系可以着3次，系啊， 即 系佢唔系 日日 换，佢唔系讲 内 裤啊，佢唔系 讲 内 裤， 系 啊， 即系可能件底衫或者系胸围， 我都日日换啦， 唔系咁咪个人喜好啦。 我件底衫都着咗2日嘅呢件， 咁条裤冇啦， 系啊，我件打底嗰件衫着咗2日嘅，所以呢个紧要啦， 3日就好换啦，你记住听日唔好再着啦， 听日着第二件 啦，唔系就系听日得定3日啊嘛， 喂嗱，所以嗱呢啲数字大家似乎系。各施各法嘅，系啦，佢呢个就话大概着100次咧就要换啦，就要抌啦。 唔系通常要抌添啊？ 咁你唔系点啊？你唔要啦嘛？ 咁唔烂嘅都要抌啊？ 1/3，佢话1/3时间， 佢话应该差唔多噶啦，因为佢话咧呢啲系消耗品嚟噶，等于咧嗱，举例啲人话咧，你买对跑鞋咧，如果你真系跑步嘅话咧，佢哋都系计嗰啲里数噶。佢话你大概咧，平均一年到咧，如果你系一个正常嘅跑手咧，你会唔会？ 可能佢会蚀嘅。 系啦，咁嗱，我哋普通人唔会噶嘛，你磨到佢唔见底，你磨到唔见底，你唔换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 系咪千几蚊？ 但而家可能咧就系要，即系你要有个专业啲嘅，即系着 bra 嘅嗰个心得啦。 咁你咪喺度画住佢啊？嗱，呢一个咧就着咗36日啦，哦， 跟住 倒数紧咁样 啦。系啦， 因为佢唔会真一个噶嘛。 其实个 bra 更换嘅频率咧，应该就睇下咧你隔篱个伴侣咧，系啦，个心情系点样嘅？ 点啊？有 时 佢整烂佢啊， 激动得滞，可能个伴侣会送俾佢噶嘛， 系咪同埋好难烂嘅？ 可能可以主力送俾佢咧。嗱，我唔知噶，总之我见到呢个咧，我觉得就各位女士小心，即系男人就话咧，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但系女人咧，如果俾个 bra 吉死咧， 咁啊真系好唔抵啦。 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 Get my pretty name out of your mouth. We are not the same with or without. Don't talk about me like how you might know how I feel. Top of the world, but your world isn't real. It wasn't ideal. So go have fun. I really couldn't care less, and you can give him my best, but just know I'm not your friend or anything, damn. Put your name next to mine, we're on different lines. So I wanna be nice enough, they don't call my bluff. Cause I hate to find articles, articles, articles. Rather you remain unremarkable. Got a lot of interviews, interviews, interviews. When they say your name, I just did you have fun? I really couldn't care less, and you couldn't give them my best, but just know I'm not your friend or anything, damn.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我想问一下，嗱，一间公司有规条好啊，定系冇规条好咧？ 啊，老细，老细答啦，老细 有规条， 有规矩好， 简简单单都要有啲嘅， 系咯，嗬。 简简单单都有啲嘅， 例如 翻放工时间都要啦， 翻工啊，放工啊，食晏嘅时间啊， 系咯， 点样攞譬如病咗病假，点样去申请啊？ 使唔使影埋个 Auntie 张相啊？系咯， 你需唔需要啊？ 呢啲规矩都要噶、 啊， 白事假、红事假呢啲， 系咯， 可能都要讲定。 即系呢啲叫基本嘢啦，系咪？你就冇乜话额外其他嗰啲麻麻烦烦嗰啲咁样啦。因为咧，即系有啲公司咧，佢就话，尤其是外国啊，咧嗰间咧，你啊，你成日睇电影嗰间啊， 我成日睇电影嗰间 ，Andy 头嗰 个，阿 Netflix 啊， 系系系， 好叻嗰个 Fix 啊，系啊系啊，嗰个 Fix 咧， 嗰 个Fix 咧，原来咧，佢喺话咧，起初咧开呢间公司嘅时候咧，佢话即系咁样嘅，如果我哋下下都讲规矩，吓有条框框，有一条条嘅规例喺度，咁会令到我哋嘅员工咧，个个咧。都嗰个叫啊创意力啊，系啦，嗰、那个创新嘅潜力啊，诶佢哋嘅谂法、佢思维、佢嘅思想等等咧， 框住晒 咧，系啦，会打压咗佢哋咧，佢哋唔够创新、啊。 OK OK。 所以咧喺初嘅时候咧，佢哋一间公司咧系冇规冇矩， 冇规冇矩， 系啦， 因为有规有矩咧， 咁使出粮啊？ 咪有咁样要出粮嘅， 系啦，冇大冇细，冇规冇矩，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喺短短咧，即系喺开咗呢个咧，真系唔系太多时间啦、有冇廿年啊？ 冇。 系啦，咁咧佢就真系好可以去到好快啊，咁样。 系。 咁但系咧， 就是、因为佢呢一种嘅管治文化， 无谓而治啊， 令到佢咁成功啊。 佢系咁谂啦，佢系咁谂啦。咁、哦、所以咧，佢话即系初佢嘅规模比较细嘅时候咧，就冇任何咧即系尤其是啊，因为佢哋呢啲公司咧，成日都要出去出边咧去见客啊，可能去拍嘢啊等等之类处理嘅嘢啦，系咪？咁咧咁佢就话咧。就冇任何嗰啲叫做咧费用嘅规定嘅，即系话 咁咪多咗。 你出去食饭啊，成日啲人咧咪话，张单俾我签啊，咁跟住我翻去 claim 公司钱， 清翻啊公数啊。 啊，系啦系啦，有啲咁噶嘛，系咪啊，彭仔？系啦，咁啊， 外边嗰啲公司会咯。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 你唔使旨意喺呢度。 哦，OK， 好严谨嘅系啦。咁咧，所以咧佢就话，得你哋去出去倾啲咩嘢啊，去做啲咩啊，等等嘅嘢咧。翻嚟 claim 我哋你 claim 几多少我就俾几多少你嘅咁样，即系我讲紧起初，佢话但系咧，哦点知咧而家啲同事咧就唔系啦，就食住而家公司呢条水咧就话哦变本加厉， 做咩事啊？ 即系话将咧，即系话公司喂佢话食几多等着几多少我都可以 claim， 咁咧跟住咧就将佢哋 煲大数， 譬如唔系啊，即系话三星级酒店嘅佢唔去。佢要去个五星嘅、啊，即系佢即系话譬如高档嘅嘢， 系啦，就 系 坐头大， 系啦，即系咁样。跟住咧，佢就将佢所有嘅开支咧、就即系自己员工咧就着数晒咧，就跟住咧照翻去 claim。佢话喂，而家咧即系我哋公司咧就已经有好庞大啦， 啊 咁有规模啦。咁如果你哋啲同事都系咁样咧大花堂嘅，我哋搞唔掂噶。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收紧翻啦。即系话原来佢之前咧。是可以任同事即亂咁用佢哋嘅叫做所謂嘅公司嘅支出咧，無人歡迎嘅，你中意點 claim 咁應該開頭人數又少啲，規模又細啲，就可以放啲。 系啦，开头嘅时候大家一腔热诚一啲咁样。 系啦， 系啊，但系而家佢就话啦，哇！而家啲同事翻嚟 claim 嘅钱咧，你会有啲觉得过分嘅咧。 同埋呢样嘢，我觉得同创意系无关噶嘛，老老实实。 系啊系啊，你嘅享受啊，你嘅享乐。 呢个享受啊，不过唔系，以前八十年代啲人度桥咧，佢哋话一定要租间即系海景酒店啊，混埋喺度三五日咧就可以搞掂个剧本啊嘛。 系啊， 原来以前可以咁咯。 系咯。 资料提供原来佢1997年成立过，都超过20年喎，咁真系。 系、哦，不过提供租务都零几年开始咯，嗰、那个订阅系啊，总之而家呢个世代有啲规矩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过百宗新型肺炎确诊。本港昨日新增104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7179宗。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疫情，累计有7宗确诊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联同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朝早到场视察。袁国勇视察之后话，由于第六座 D 室单位的厕所以及厨房的去水位都接驳至同一粪渠，未知有关渠管是不是有 U 型隔气装置，可能存有安全隐患，所以第六座所有 D 室单位的居民要先迁至隔离营，其余居民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中大医学院公布一项研究结果，证实以鼻子条采集鼻液样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安全、简易、准确度高，适合不同年龄层使用，而且鼻子条样本能够在室温保持稳定，可以等候多过一日先至送到实验室化验，所以适合广泛使用，而更加监察社区疫情。研究团队以鼻子条采集38名年龄介乎6至74岁的新型肺炎住院病人的鼻液，并将样本的检测结果和现行使用的鼻咽和咽喉拭子和深喉唾液两类标准采样方法比较，发现鼻子条的测试准确度和现行使用的鼻咽和咽喉拭子检测结果一致比率达到95.2%，准确度比深喉唾液样本表现优胜，鼻液样本存放在室温72小时之后，状态仍然稳定。美国私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研发的星际飞船火箭第二次测试飞行着陆时发生爆炸，行政总裁马斯克形容试射成功，虽然在最后阶段发生爆炸，但是公司获得需要的全部数据。16层楼高的星际飞船火箭属于重型火箭，用于运载人类和100吨货物，以执行未来的登月和火星任务。当地星期三在德州的试射，火箭原定计划飞至大约12500米的高度之后降落。SpaceX 未确定火箭升空之后是不是达到预定高度。马斯克说，降落期间火箭燃料箱压力过低，导致降落速度过快。星际飞船火箭日前首次试飞，发动机出现问题，升空任务在起飞前一秒自动终止。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5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59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小米集团27.4跌1毫，阿里巴巴255元跌5.8，腾讯控股579元跌6元，美团287.8系升1.4，中国海洋石油6.59跌1.2，京东集团319元跌2.2，盈富基金26.54跌1.4，京东健康109.3跌2.9，中国移动44.65跌5.5，信宇光学科技148.9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4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8，人民币6.544。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21， 澳元对美元 0.74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5点，跌22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11美元，卖出1,84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关关难过。 成人都有成人唏嘘， 听住歌几难过都过去。 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哦，出发啦！哎，两只神鹿做咩仲唔搬礼物啊？ 圣诞老人啊，啲礼物好重，搬唔喐啊！旧年嗰啲圣诞礼物太多太重，我整亲条腰未好翻啊！ 啊，咁你两个想点啊？ 不如搵机器帮手啊，用输送带或者系剪条吊虫装置都好啊，搵人帮手都可以喎、 啊。搵咩人啊？ 咪圣诞老人你咯。 不如都系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干短剧啦。 搬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平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搬运工友，不过一去到12月，我就会多了一个身份的了，会有好多人来跟我上堂，希望可以将我们训练成为一个惟超惟妙、广善报福的圣诞老人。你看看，又有人来拜师学艺了。 啊，唔该唔该，我想嚟咧学扮呢个圣诞老人啊，唔知学费几钱一堂咧，包唔包埋嗰个圣诞老人衫啊？啊，有冇话咧用边张信用卡咧？啊，俾钱咧会有折噶、啊，先生。 啊，你系咪帮个孙嚟报噶？ 不是啦，是我啦。 吓、啊、你？ 啊，有问题咩？ 8000蚊一堂啊？ 8000蚊咁贵，爸爸。 梗系啦，嫌贵又算系咁啊，拜拜喂。 你睇人哋收咁快噶，你开心噶？ 唔系，绝对唔系。 哎呀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迟咗啊 ，sorry 啊。哎呀，阿文啊，哎，我哋去第二间学啦。 吓，点解啊？ 因为呢间啦，嗰个学费好贵啊，佢咧海鲜价真系见到啊，好似我咧喺个老海鲜咧，佢收我贵好多。啊，又冇礼貌啊，嗰份人。 哎呀，咩叫老海鲜咧？不过呢间系我中学个师兄开噶，我两日前 send 个短信俾佢，话今日会嚟揾佢，唔通佢未翻？ 吓、你靠你个师兄啊，真系啊！ 敬文，你啊？ 乜呢个师奶系你个 friend 嚟？ 哎呀，豪师兄啊，佢系我同事甜甜啊！ 哇，你哋真系跨世代嘅组合嚟嘅噃，咁啊入嚟慢慢倾啦。 哦，好啊，哎呀，甜甜佢就是我师兄啦。 豪师兄啊，嗬！啊，既然识得嘅，你冇留收我吓8000蚊一堂噶嘛，系咪？诶，难得我有见闻嘅妹妹，系咪先啊？你同你又啊联络一下，咁样应该打个折啦，系、 哎、 咪？ 田姐啊，田姐啊，啊你唔好一坐低就问豪师兄攞折啦，哎呀，好瘀噶！ 咁你瘀又唔好嚟啦，夹咩夹啊？真你真系啊，呢啲叫老实啊嘛。 哎呀，老实不客气啊嘛。诶、哎，我知道啊，豪师兄其实学做圣诞老人啊难唔难噶？我哋问下呢啲仲好啦。 就咁样嘅、啊， 咁、哦、会有啲咩难度咧吓、啊？最难嘅咪就系啊嗰套啱新嘅圣诞老人衫啦，诶、啊，然后就黐嗰啲胡须啊，跟住呵呵呵都要叫几声啦，诶、啊、嘅圣诞老人系咪咁咧？我见啊全公司啊都冇人肯理你，见你咁惨，我先嚟陪你嘅啫，阿文。 诶，知啦知啦，田姐，哎呀，等阿豪哥讲啦。 你系讲得啱嘅，因为如果以你呢位阿太咧，想揾套啱新嘅圣诞老人衫咧就好难啦，仲要揾到够力嘅六车嚟拉你。我谂就冇乜可能。 我呢啲唔使战嗰啲叫做大海绵啊，悭翻个旧嘢啊，话你听。 唉，大海绵啊，真系大海捞针啊，咁都揾到你翻嚟，真系。我话你听啊，要做一个出色嘅圣诞老人咧，有好多嘢都要注意嘅。不过唔使惊嘅，我俾面阿敬文，我会慢慢好详细逐样收费，唔系逐样咁话俾你哋听嘅。阿敬文啊，即系就咁样嘅。你当年嘅一身峨眉派嘅功夫有冇荒废到啊？ 峨眉派功夫乜我识嘅咩？ 梗系识啦，你唔记得咗啦咩？我哋嗰阵时喺后山练功噶嘛。 吓，玉女剑法唔系 峨眉山啫，咩恶玉女剑？ 阿文，原来你已经失身咗俾呢个人啦、啊、 你讲清楚，我同你讲峨眉啊，系啊。 咁、啊、你系咩啊？ 自从峨眉山上见面了你嗰啲啊， 我唔该晒。 嗱，你谂下 咩先？我想扮下圣诞老人，做咩要学识功夫关咩事啊？ 咁啊，梗系要啦。 你咁吓啊，兜大圈又要我学完功夫先可以嚟。 工作都要功夫噶嘛，你唔使有啲功夫咩？嗱，圣诞老人成日都要攞礼物俾人啦，腰力、脚力啊，即系牙力都要啊，好紧要噶。你咬住匹须啊嘛。你有功夫底嘅，做起事上嚟得心应手啊，润泽温柔咧，你话系唔系啊？真系吓！ 你又讲得好似几有道理，但系你意思系要做呢个圣诞老人啦，首先要学功夫，咁咪即系要俾啲功夫钱啊？ 哦，不做话学啦。 哎呀，田姐啊，其实我哋之前都真系玩过功夫嘅。头先阿豪师兄 边门啊？ 峨眉啊，泰拳我哋都涉猎过。阿豪师兄啊，我手脚而家都仲系好敏捷噶。 嗱，你而家练到个样都有啲泰拳 feel 啊！做得好， 你咩意思啊？你信唔信我？峨眉剑法，你嘿哈嘿。 其实你识唔识功夫都唔紧要嘅，因为我本身会另外开一堂功夫班咧，都系收你8嚿水一堂嘅啫，真系 咩嚟啊？ 嗱、 啊， 等等先。 咩啊？ 其实最紧要系咧，你要熟悉体力处理操作嘅手则。咁你扮啲圣诞老人上嚟咧，你唔可以得心应手咯，又要讲多次啦，得心应手啊，润泽温柔啊 吓。哇、啊，你好似咧，即系我其实主要咧就系讲呢个圣诞老人嘅啫。你又有咩学功夫啊？又体力处理操作，其实要识几多嘢先嚟做咩啊？ 唉，真系呢个你边个啊？你师太啊？ 我 同师太， 师太啊、 同 师兄，跳翻出嚟，我哋喺现实里面，我可以学做圣诞老人啊。 佢系嗰啲， 你仲喺玉女剑法， 我哋背后叫佢灭绝噶。 佢就唔系灭绝，佢灭知识。睇就差唔多啦。嗱，我话你听，当你搬运、提举、移动宠物嘅时候，你一个唔觉意嘅，可能会令你嘅身体受伤或者劳损，包括扭伤啦、拉伤啦、韧带啊、肌肉啊、椎间盘都会受损噶噃。 唔喐咪 OK 啦。 咁如果唔想喺搬运宠物时受伤，应该点做啊，豪师兄？ 嗱，如果你靓女啲嘅话咧，人哋咪会帮你搬咯。不过咁，你哋都系自己搬翻啦。嗱，你要跟足正確搬運步驟去做，不能夠貪快，都唔可以偷懶做啲唔做啲。 哎呀，侯師兄，其實都好多人搶住幫我搬噶，不過你可唔可以逐個步驟慢慢教我哋啊？你又介唔介意我拍攝低佢，等我哋翻去可以經常攞嚟温習啊嘛？ 咁啊，梗係可啦，真係 拍嘢冇問題喎，等我補補粉先啊，你等我一陣啊。 你仲要補粉？你個 畫翻個小虎眉先啫，夠唔夠光啊？ 我嚟打打光啊！ 我呢邊夠唔夠靚仔？我唔 OK， 我 OK。 夠光啦， 我可以開多幾盞燈 嘅喎。Are you ready？ OK OK。 好。 action 啊，咁 哎呀，田姐又唔使嗌 action 噶，哎，豪师兄你准备好随时开始噶啦 ，roll， 好好得 ，hello 各位亲爱嘅观众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你呢一条片嘅主讲嘉宾，我系豪师兄啊，俾五分钟我介绍自己啊，好嘢好嘢。首先呢，我哋要確保呢你嘅道路通行無阻，因為各位你都唔想搬下貨嘅時候呢會俾路上嘅雜物呢就會棘親你㗎嘛，係咪嗱，最緊要呢就衡量貨物嘅重量同埋大小，當你發現自己一個人唔係好夠力嘅時候，咁應該點做啊？就一定搵人幫手啦。 cut 乜嘢啊？你 cut 啊？ 即系咁啱噶，我觉得啦，佢讲得咧唔系， 我觉得 系啊系啊，啊唔系好啱，我咪 cut 佢咯。 咩事？ 我咧眼见咧嗰啲圣诞老人啊，佢个个都好够份量嘅，干粮十足嘅，咁啊点解会唔够力帮身得讲？ 呢位师太。你斤两嚿十足啦、 啊， 你有冇力啊？ 有， 你有力，头先行楼梯上嚟唔会扯晒虾喘晒气咁样 啦。扯虾同有力系两样嘢嚟噶， 气力气力啊嘛，你有力就唔会扯虾啦。我话你听啊，工友搬货成日受伤，就系、是、好似你咁样咯，高估咗自己嘅能力。 我没有的。 咁系你真系冇能力嘅。咁啊，工友搬运嘅时候，你一定要量力而为。 阿文，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哋嘅对话好得意，我继续拍紧噶，你继续讲啦。 啊，敬文啊！你冇荒废到你峨眉派嘅剑法啊！继续拍啊！嗱，如果唔得嘅时候要出声揾人帮手啊嘛！你唔可以提举过重嘅物件，如果唔系伤咗点算呢？好彩我都有开间铁塔铺啫，都系收你八嚿水一次。 明白嘅，好师兄 抢。 系明白嘅，好师兄，你继续步骤二啊！ 你开咗机未啊？开咗机未 ？roll 咗啦。 OK， 系啊，仲有卡嚟啊 ！Hello， 有啲闲杂人等骚扰我做直播，你哋唔使理佢噶。最紧要货金支持啊，800蚊一堂，好抵啊，好抵啊！嗱，第二个步骤啦。双脚分开，保持平衡，贴近你的宠物。有冇宠物啦、啊？有冇道具啊？ 你唔好黐埋嚟先得噶！你做咩啫？无端端走去磁石咁样？ 哎呀，宠物一度啊！ 嗨咗啲咩？ 呢度有件宠物啦、啊、 咁、哦、步骤三啦，系咪去得？ 步骤三啦，嗱，经文你负责啦，嗱，你踎低啊！吓， 啊，踎低， 系曲膝半蹲， 系蹲， 好， 半蹲， 保持腰背平直，系嗱直啦，嗱，双手咧搲紧你师太啊，佢宠物嚟噶嘛，你搲紧佢啦！ 喂，小心先得噶。哎呀，衫都俾你搲埋啦！我 唔冇可能啊！你呢件衫咁厚嘅，你着棉衲咁啊，再将你个负荷物你师太贴近你身体，好啦，跟住阿敬文，你慢慢运用你个大腿肌肉企起身。哇！你将成个哇田师太挺起咗，系啱啦！嗱，提起宠物嘅时候咧，嗱，我哋可以唱翻只歌先噶。Hello， 各位朋友，我哋唱只歌先啦。 哎呀，你真系大正姑，好师兄。 OK， 嗱，慢慢嚟，慢慢嚟，嗱，你咧记住动作要顺畅同埋有节奏喎，即系你想抌佢落地下，每一次个抌你要慢慢抌嘅。 你唔好玩我啊！嗱，我断咗，我话你试问啊。 系啦，嗱， 我断你都未断啊！ 听我讲，听我讲，我惊断线咋，我直播紧噶嘛。嗱，避免突然间或者好急速咧，咁啊移动你嘅身体。最紧要系咩咧？阿景文，继续保持你腰背平直。如果你冇腰封嘅话，我有一个800蚊一个，你要唔要啊？ 我放低啦，我放低啦，慢慢放低咗啦，田姐。 哎呀！你真系攞我命啊！你真系， 哎呀，咁你都仲未， 岂有此理！你咁讲开，我又好似有啲嘢记得啊！ 记得咩啊？ 记得咩啊？ 即系如果啦，唔踎低去攞嗰啲宠物咧，啊，净系靠条弯腰咧吓，咁样去咧，真系好容易扭亲噶喎！ 呢个我都知道，当运宠物嘅时候咧，要将个宠物稳妥咁样咧，放喺手部啦，同埋手臂，而向运送方向去行嗰阵时咧，就唔可以扭曲嗰、那个。臂部或者是肩部的都很难扭 曲的，即是不可扭下扭下地行啦。 是不是有肩周炎啊？我有支铁打手专出肩周炎。 有800蚊啊？ 今次便宜一点，800蚊两支。 好，放低那个货物那阵转头先跟你讲铁打手啊，都要呢用回提举宠物那些步骤，即是刚才豪师兄讲那些啦。先用腿部的肌肉呢曲膝半蹲呢踎低至一个舒服的角度的，再将货物放低，货物未放稳之前就不可以突然间放手的，豪师兄啱唔啱？ 啱晒啦，不过我见你讲咁多次半樽，你系咪要樽啊？喂，我有两个玻璃樽、哦，八嚿水一 pat， 要唔要？要唔要？ 哎呀，假笑啊！ 侯师兄，你真系发展寒咩？ 笑啫。 咁搬完嘢点啊？ 好啦，搬完嘢啦。嗱，咁啊，不如你哋又再示范多一次啦、 啊。 好嘢，不妨一睇再睇，系咪先 吓？头先我就吓被抱过啦，我都想嚟试下，我可唔可以嚟试下？我一、 啊、 二、三， 系啦，你提举呢个货物姿势错晒喎。 个新名埋一边啫，冇搞错你。阿经文又冇反抗噶，俾你举起上嚟。 佢都冇举起我。 佢举边个啊？ 佢企宠物啫嘛，我都唔重。 你就咁啊就？ 我用错姿势又点啫？啊，冇乜大不了啊。 冇错啦， 我竟然揽到上身啊！ 冇错啦，你讲得啱，用错姿势冇乜大不了啊，因为我本身有个矫形嘅啊护垫喺度。 你咪乱讲啦， 八百蚊两嚿。嗱，你如果长时间用错嘅姿势去搬运身体咧，好容易劳损噶嘛。再我个 plan 八百蚊。 哎呀，侯师兄，头先你咪话如果搬运工友唔够力嘅时候，就揾人帮手。除咗揾人帮手，有冇其他机械设备？ 咁你过嚟帮我手先啦、啊，你唔好讲。 你放低咪得咯，田姐。 哎呀，放低身啊！哎，你咁样问，梗系有啦。平时啊，我喺街啊，成日啊，都见到啲工友啊，推住嗰啲手推车搬货，推嚟推去嗰啲，咪系辅助工具咧，系咪啊？ 系啦，嗱，你同老细推嚟推去嗰啲咧，都系辅助噶吓、啊，推嚟推去。 我隔篱嗰个都推嚟推去 嘅。啱噶，啱噶。嗱，唔单止咁样啊，你要睇翻现场工作环境，选择翻咧适当嘅机械设备嘅。譬如喺货仓里边咧，可以用手动折车嚟搬货啦。工场里边咧，可以用呢个运输带啦、滑槽啦、滑梯啦、转台啦，或者用吊重装置等等咧嚟代替人力搬运噶。呢啲机械我全部有，八百蚊租一次俾你用啊！吓，仲有用呢啲机械设备咧，可以令到工友咧唔使有太多嘅体力处理操作，变相咧减低你哋进行搬运工作时候受伤嘅机会啊嘛。 阿文啊，阿文。其实咧，我哋要学嘅嘢，头先佢都讲晒啦，仲拍鬼低埋添，系咪先？不如我哋翻去睇多几次，咁啊可以悭翻好多钱啦，系咪先啊？佢乜嘢都八百蚊，八百蚊。 不过佢系我师兄，唔好意思噶，仲有我哋学做圣诞老人。 喂，有几 我哋头先学完搬嘢冇用噶。 喂，有几唔好意思啊？你唔怕嘅话咧，咪即系你怕嘅话咧，我开声可以啊， 哎呀，唔好啦，田姐啊， 拜。突然间觉得好肚痛啊！ 你肚痛啊？ 阿芬啊，你陪我去厕所好唔好？我哋走啦， 你 肚痛 咕哩咕噜啊！咁啊，豪先，我哋下次再算你个名啦。 我呢度厕所喎，豪华有音乐，八百蚊一次啫。 拜拜。 重嘢要小心，仲安全免扭亲。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讲笑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临尾最尾三分钟，风骚快活人。 耶、yeah, ，等我嚟埋个结先。 好啊， 嚟 啊, 啊，打个结。 如果通常埋结咧有一种咁样嘅情况，如果系爱情咧就系、是、有情人要终成眷属。好啦、啊啊啊，有冇试过嗱？你两位都已经。成家立室啦，应有伴侣啦。但以前呢有冇试过相睇呢？ 相睇玩就试过囉。 玩 我冇玩过啊。 Speed dating 嗰啲啊。 係啊係啊 ,Speed dating 咪试过囉。 我真係去探场啊。 佢仲要话为工作而去做嘅。 喺 PAU 年代啊。 係啊 係啊係啊好开心㗎嗰陣时。 係啊係啊以前我哋做嘢呢成日咩都要试啊连夜总会都要试埋。 係咩夜总会我未试过 喎、 啊。 我 试过 啊。 係啊唔怪之执晒粒啦跟住。係啊。 係啊个任务系佢做啊凡车错你冇份啊。 好啦好啦。 好啦喂就住呢一种呢相睇呢一種叫揾伴侶嘅方式咧，已經好耐噶啦。而家咧，日本方面咧就諗到一條橋喎、 哦。係 呢條橋咧係日本政府自己咧係諗出嚟嘅，兼且仲要咧係肯俾錢去做。就係話咧，日本政府咧佢哋肯啊使啊大約係20亿日元咧，即係1.5亿港币。 做咩攞咁多錢出嚟做咩啊？ 佢哋話咧會喺全國引入一個人工智能 AI 系統， 即係 AI 相睇。 係啊 ，AI 愛啊叫 嚇點玩法啊？點玩法 ？AI 愛 啲叫。叫嗰啲 咪聽佢講咯，就係係咯，點玩法？點玩法？ 佢嗰個玩法咧就係咁樣嘅。呢個嘅分界服務咧，係嗰個系統咧會根據雙方嘅潛在默契度進行推薦，然之後咧提升你哋咧係相睇嘅時候嗰個成功率。 哦，即係配對 好多你嘅個人資料先咯。 係係係 啊，咁樣 即係攞曬呢啲資料，可能佢推算出咧，你應該都係揀翻我中意運動嘅，或者你揀翻我中意食嘅，咁啊然后就俾你哋两框埋一齐啦。 咁咧，佢都话咧，原来有个手机 app 咧会推出嘅。咁咧，你想参与嘅话咧，咁你就要喺个手机 app 嗰度咧，系答咧超过100条问题 嘅。 咁、哦、都要了解分析下你系咩人格嘅。 咁先有资料分析你噶嘛，系咪？咁啊，入边都会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会问一下你嘅兴趣啦，你一啲嘅价值观啦，咁样。 即系，但系咧最惨咧，而家我哋有时你发觉啲伴侣咧，你话揾一个同自己好相近嘅人咧、嗯，又容易拗叫嘅、哦。有啲就话中意揾翻一个咧一粒一突咧，又互相帮补咧，就 啊你同太太系咪咁噶？ 一定系啊，绝对系啊， 好似系啊， 我 觉 得系啊， 系啊， 即系 多你多嘴嗰个咧，如果揾一个就系多嘴嘅咧，又唔知点解唔得嘅。 咁啊，睇下佢嗰个 AI 爱呢个系统究竟佢出嚟嗰个 matching 咧，其实佢系配你啲乜嘢咧？ 咁、okay, 佢有冇讲几时啊会有呢个 AI 爱 ？AI 爱呢一个嘢， 你想做咩？你想检查自己究竟同阿华匹唔匹配系咪啊？ 冇， 不如你试下啦，你试下翻兜同阿华一齐做，睇下你哋嗰、那个。 佢话目前已经有啲地方系引入咗啦。 咁、okay, 我哋下次试下，睇我哋三个夹唔夹啦。 好，听日见，拜拜。